风，海面亦都有大浪同埋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大老山同埋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6、62同埋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2、82同埋8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吹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浪颇大。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45。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797点，跌348点，总成交1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3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9,333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70元，跌3.2；盈富基金28.5，跌3.5；友邦保险80.95，跌0.6；中国平安94.1，跌1.05。中烟香港25.75，跌0.2；美团点评63.95，跌8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25，英镑9.51，瑞士法郎7.902，澳元5.386，加元5.957，新西兰元5.164，欧元8.726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89点，跌219点。港金现价报13,35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7.51美元，卖出1,428.2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咁以下到离岛渡轮服务咧将会系暂停嘅，包括马料水至到塔门咧系暂停，塔门至到黄石系暂停。重复一次啦，受到三号强风信号影响，咁而家咧离岛渡轮服务包括马料水至到塔门咧系暂停，塔门至到黄石亦都系暂停嘅。咁跟进翻啲意外先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映月台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盈辉台慢线嘅意外同样都清理好，而家呈祥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亦都系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都是挤塞的。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嘅风味出嚟。 有啲人误信网上谣言，以为大麻无害又唔会令人上瘾，觉得试下都无妨啊。其实吸食大麻唔单止会令你上瘾，仲会令你产生幻觉，仲可能会令你精神健康受损啊。所以大麻一次都唔可以试。 骚动音乐 ，Eric 燕琼提提你，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零售九蚊，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早晨，早晨啊，邓少尊。 早晨啊，少尊。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阿田，早晨阿祖。 系啊， 今日个 估佢唔到喎，今日真系 估佢唔到啊！平时咧就话收风收得好快啊，但系今次哇，咦，真系嚟得快喎、 啊！因为琴日到我哋一点完节目嗰阵时，我都未有机会讲到啊，就话一号风球已经悬挂，即 系 今年应该系我哋2019年香港第一个嘅台风嚟噶嘛，系咪、 好似系啦。 系咪啊？ 冇啦，之前冇挂过啦，系嘛？有冇啊？唔系，喂，有挂过，好似系，但系有嗱，而家咧就报一报个天气先啦。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去到11.9噶。 系啊，而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天文台已经宣布咗，预计中午至到下昼2点系考虑改挂嘅八号呢个暴风信号啊吓。 系啊， 即系有呢一个嘅消息嘅话，就真系估唔到。 几快喎、啊、你？ 24小时之内有机会弹到上去八号波、啊，真系。 琴日仲喺度睇新闻咧，话喂大家你唔使咁心急，哎、 因为我自己喺度好中意噶嘛，一有风暴消息啊，阿少尊你中唔中意噶？ 我 OK 啦， 系啊，我好中意睇嗰条路线图噶，就喺度估计咧 佢几时掟弯噶嘛。 系啦、 啊。突然间数学咧好准噶，数学咧大家叻晒系嘛， 同埋地理都叻咗，因为咧天文报告即系除咗嗰条路线图预测嘅路线图之余咧，佢哋系会讲到明咧，就会话而家我哋个风咧就系会向住呢个西北偏北就会去行嘅，但如果系向住比较偏北嘅路线咧，就要有机会咧就近啲香港啦，即 系 之类嘅嘢咁样噶嘛。 转弯先，同埋佢时速行几多？ 系啦，会识得计数时速，即系几点最近系嘛？ 究竟个力场有冇阻止到佢咧？又 哎呀，可能个力场 冇乜， 系冇乜力啊， 推落咗嚟啊嘛， 系啊，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啊呢个风暴消息啊，因为咧都好似系嚟得几快嘅。头先已经听到我哋新闻啦，有一啲嘅船啊，都好似会停啦，系咪啊？ 头先听到咧有啲船停咗啦，咁但系我话咁快停，咁啲人出咗去，譬如今朝翻咗工嘅，咁佢点翻屋企啊？今晚咁样， 真系唔知啊！所以大家记住留意住啦，我哋电台啦，风速快活人里面啊，一定。会同大家咧就报道住最新嘅风暴消息嘅，咁、你哋知唔知呢个风暴叫咩名啊？ 咩名？ 嗱，嚟得咁快，平时真系嗰啲咧，你会记得叫咩名噶嘛？ 因为嗌好多次啊嘛。 系啦， 系啊， 知唔知啊？ 唔知， 佢姓韦，叫韦柏。 哦， 韦柏， 韦柏咁似嗰啲练马师 嗰啲嘛？ 咦，你又知佢变咗练马师咯？开仓咯，系啊系啊。 但我咩成日都话韦家柏咁样噶嘛？啲人系咁买马。 但今次咧，我见到咧，即系譬如今朝咧，我准备落楼嘅时候咧，系落唔到楼嘅，因为香港岛系超级大雨啦，已经。 系啊系。 琴晚系闪电咗，不停闪电，不停闪电。我已经喺度拗头，点解会系咁啦？到今朝起身嘅时候咧，就见到唔知系咪旧年咧有咁多嘅超级台风啦，所以有啲树咧可能依然都本身唔系最健康啊吓。我今朝已经见到我屋企对面嗰啲树歪啦， 未冧， 不过真系熬咗啦，已经成、 okay、 个人做嗰啲伸展动作、扭腰嗰啲咁样咧。 阿少尊，你个头点啊？ 我头同阿祖一样咯，好大雨咯。咁我嚟翻去嗰阵时，我就要去攞车嘛。 系 啊，好意外地咧，无啦啦见到个女仔冇大遮，几靓女嘅。 咁你梗系遮人啦。 唔系，佢望一望我，跟住。 咁样我咪遮佢咯，都过条马路遮遮。 啊，竟然你有遮啊？ 梗系有啦。 嗱， 佢要行去攞车啊嘛，我有遮啊，今日。 今日你有遮啊？ 莫楼都咁大雨，仲要落到行到去地铁站已经湿晒咯，今日。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大家都感受到今次个风都几大啊。琴晚咧，咁啊，就。即系翻屋企期間咧，哇！咦，我經過一條橋啊，咁樣條橋，哇！已經嘭嘭聲，兩邊大風啦。 不過你嗰邊係不嬲都好大風噶， 係 啊，落庫係好大風，唔知點解。 明明有個獅子山頂頂啊！ 咁你有冇 落去咩？ 你有冇攞到人哋電話啊？ 冇， 攞遮遮人咁好。 我隻手揸住把遮，隻手揸住另一個嘢，跟住嗰個女仔。 另一隻手揸住啲咩先？你講清楚啊，小豬。 遮咗佢過對面馬路，咁佢就已經走咗啦。 我就走咗啦，係嘛？咁所以如果今日咧即係會落雨，大家嗰隻温馨小手咧，即係都可以攞出嚟㗎。 其實係啊。即系有啲真系忘记带遮，即系嗰只咧，咁见到人遮嘅时候，我见到而家咧有啲朋友咧，佢会唔主动，嗱即系揸遮嗰个唔主动嘅，不过咧佢可能会行自己 行歪啲， 自己行过少少，就把只手 遮你少少啦，咁样， 佢又唔会话我遮你咧，咁样好似好阿突咁样噶嘛， 我都冇讲嘢 嘅，系啊，咁咧跟住就会行过少少，做少少动作，咁我觉得如果系真系冇遮个朋友都唔介意，讲声唔该你啊，咁样都，我觉得都可以。 如果而家落楼嘅话咧，我谂你自己嗰把遮咧，咁啊真系唔可以唔带啦吓。提多大家一次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1:09嘅。天文台仲话晏啲可能会考虑会唔会改挂呢个八号风球啊。 留意住天气吓。今日早上直播室有黄耀祖，有邓兆尊，有桂花田，曾志豪放假。 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信节，爱如潮水。 系啊，留意住我哋风暴消息之余咧，都好多人咧嗰、那个集中力啊，开始慢慢摆过去咧，就系出年嘅东京奥运嗰度啊嘛，系、咪？之前都讲过啦，即系我哋香港 就开售卖飞系嘛。 我明明喺个节目有讲到噶，但我应该好似 miss 咗个 deadline， 我唔记得留飞。即系唔系留飞，好似我一定有咁抽奖有冇飞？忘记了啊，就系、是 哎、忘记登记啊， 忘记登记啊，太忙啦，唔 紧要， 唔知过咗未啊？ 仲有啲渠道，可能有啲漏网之鱼，有啲场次系未卖晒嘅。 唔知啊，总之好惨咯，觉得咁样。但系呢个唔系最紧要嘅，但更加惨同埋估唔到睇到嘅一啲新闻咧，系啊，而家佢哋啊东京奥运嘅筹备状况是如何？嗱、如果我就咁问阿邵尊阿天，东京奥运喺日本度举行啊嘛，成日都会话咧，日本人佢哋做嘢咧就好有规律嘅，好有规矩， 有 秩序， 系啦。 你估佢哋而家有冇即系喺呢个筹备嘅工作里面遇到一啲问题啊？ 我相信实有嘅， 系啊，实会有嘅咁样。 因为咧，其实咧，佢哋知道2020即系唔系而家先知啦，喺对上嗰次已经几年前知啦。咁佢开始咧就因为沟通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啊嘛。因为佢哋嘅即系集，好似话嗰啲英文水平系未咁好啦，叫做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咁，但系佢嚟自四方八面世界各地嘅选手啊，或者旅客啊，咁我觉得喺翻译上面系咪都系仲要有啲论尽啊？ 嗱，暂时未。要到，因为有咁多嘅旅客去到嘅话咧，暂时未去到翻译嘅问题。 哦、okay, 譬如有啲咩问题而家遇到嘅咧？ 范围俾我估啊！ 第一样嘢同一啲基本建设有关嘅，同埋同人有关嘅。 住宿。 住宿又未讲到，而家都冇特别多咗人，做咩无端端有住宿问题啫？出年先举行啊嘛，出年先有游客噶嘛，咁 唔系咁即系咁，你都要迎接大量嘅游客嚟。 系啦，就因 为 佢要迎接大量嘅游客，你谂下啦，即系运动会。 哦， 運動會有啲嘢一定要準備好噶嘛，先至可以舉行呢個奧運噶嘛。 啊，佢唔係個球，唔係個體育館未有啊嘛？ 都可能係噶。 嗱，同體育館係有關係嘅。嗱，佢哋已經咧即係有好多新嘅比賽場地啦，就要興建啦，係咪？係 啊，肯定。 其實有超過一半嘅奧運比賽場館咧就已經落成咗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對於呢一方面嘅進度咧就唔係太擔心嘅。不過就有唔同嘅建築工人。同埋關注工人權益嘅團體咧，就批評啊，今次政府如果佢哋趕得切，可以起到曬所有嘅場館嘅話，其實係犧牲咗數以千計工人嘅健康同埋安全去追趕嗰啲進度咯、 哦。因為全部要 OT 啊。 係啊，佢話其中有一個咧已經係發生咗噶啦，因為而家咧到目前為止啊嚇，同東京奧運相關嘅建築工程咧涉及咧，其實已經有最少兩個人咧係死咗嘅，有一位咧就喺2017年啦，就喺一个月之内啊，加班接近200个钟头之后就过咗身嘅咁样，系啊，劳工部门都认为佢属于过劳死嘅。 系啊，因为佢哋都听过劳死啊。 系啊，大家可能都会有听到啦，即系都有呢一样嘢啦。咁呢一排咧就记者做咗唔同嘅专访啊，就问到啦，有一啲嘅建筑工人都会讲啊，其实咧佢哋而家面对住嘅情况就 系 话人手短缺啦，时间亦都好紧迫。令到佢哋嘅壓力好大，工作好辛苦，仲話人手咧，其實係至少比正常咧係缺乏咗40%噶。 喂，又話可以即係輸入外勞去幫幫手，淨係做呢一個大嘅工程，即係呢個 project 得唔得啊？ 唔得，梗係唔得啦。 咩啊？ 咁你安排地方俾外勞住噶嘛？ 咁啊，地方 可能係啦。嗱，另外一點佢哋去拗曬頭嘅就係話咧，嗰啲建築工人咧。每四个工人之中有一个嘅年龄咧就高于60岁嘅，所以咧就冇咗啲新嘅动力啊，劳动力去帮 佢 哋。佢 全家总动员喎，喂，总之有力嘅有手嘅，你唔该都一齐出嚟做嘢嘅。 劲似嗰啲卡通片嗰啲爷爷 啊， 嗰啲冻住个拐杖都即系，虽然而家60岁都系青年啫，咁样系咪？系啦，即系佢哋喺度冻住个拐杖出嚟，我哋都要帮手。 嗰啲叫监工系咪？其实咧，总之你做呢啲咁样。 未必，可能佢真系去做一个运送嘅等等嘢，可能未必佢有呢个起楼嘅经验噶嘛。 系啊，我谂会有嘅，即系 可能呢个行业比较。缺乏咗人手，即系冇咗嗰个新进嘅人入去， 系啦，新年轻嘅朋友就比较少，咁变咗咧年纪大少少嘅朋友咧，嗰、那个工时咧依然都会好长。 嗱，佢又唔及我哋啦，你睇我哋嗰个叫做口号，香港地有排起，呢座大厦都系我有份起噶，系咪先？ 其实你扮呢啲真系好似噶，百佳， 即系话佢哋唔够推动嗰啲叫做佢哋嘅人民去做一个。 叫做建築啊嗰方面嘅説嘅嘢係咪？ 係啊，即係佢哋呢一個嘅人手就唔足夠啦。但另外一方面， 菠蘿死爺真係一個好陰公豬嘅。 你諗下，佢即係有工啊，不停有得開啦。 叫啲人過嚟香港訓練下先啦，我哋香港幾捱得啊？ 香港越嚟越後生添啊，入邊行嗰啲。 而家話我哋香港就算嘅扎鐵工人啊，話人工好高之餘啊，其實都話成唔夠人手噶嘛。可能係呢個行業 都真係好辛苦同埋好危險嘅話。 係啊，嗱，但係除咗呢一方面咧嘅人手有一啲嘅問題之外咧，另外一方面就講到咧，而家佢哋已經招募緊嘅啦，就到出年咧先至真係需要大量嘅朋友喺呢一方面。義工，我哋之前都有講過，阿恬話如果有機會嘅話，你都好想做啊嘛，係咪？ 我就未有咁嘅水平嘅，因為我家姐咧同埋我兒生女真係申請咗，咁但係咧，但係未知佢哋收到個結果通知未，因為都要面試㗎。 我估如果佢哋申請嘅話，我睇到呢一個數字嘅話咧，中緊啊！我會話俾你知， 因為要嘅人多，但係申請人少啊。 是要的人好多、 啊、 申请的人 好少 好少 少少少到什么地步呢，他就说这样讲的，其实现在就是说预计他们那个游客的人数呢是会突破4000万人。 哇， 那你想想如果有4000万人突然之间去了日本主要是去了东京的地方，那你估不同的义工不论在不同的地铁站又好啦、运动的会场又好啦。 运动会场最多咯，因为你要招呼那班人的嘛，即、就是那些入场人士的嘛。 是啦，所以呢日本的奥委会呢是希望呢可以有成11万人呢参与义工的工作的这样。 真是拗头的、哦。 其实个人数好多啊，还希望呢即是有人就这样抨击的话他们是强制动员，要中学、啊、大学、啊、企业、啊、都用尽不同的办法呢威逼利诱市民呢没有钱这样去做义工这样。但其实我估呢即是我自己真的这样想的。即是我自己的国家的城市有一个这 么大的城市是 的是的可以做到的话的 都会想去参与的这样。 不是全国总动员就是 call 他的中学生出来做亲善大事咯，一来给他有经验，二来他又试下可以跟外国的人沟通，那就拿他们即是学到的英文出来。 我成日都以为日本呢就是说老细即是一举手为大家帮帮手，即是他们日本人成日都会有这种的。 正常说呢就好服从的。 是啦，涌出去的嘛。但话呢原来去年九月呢第一次的义工招募大会。 做什么 他哋要上滿11萬人啊嘛，嗰次嘅招募大會揾到200個人， 多噶啦，多噶啦， 多 噶啦，多噶 啦。我估而家當然就唔止係呢一個數目啦，因為呢個就係話佢哋第一場嘅大會。但係因為咧，去揾義工呢度，頭先我就已經講咗，就話有啲強制動員，變咗有啲嘅市民咧就唔係好中意。另外就話咧，佢哋都拍咗啲嘅廣告宣傳片啊，揾咗啲明星啊，就去拍攝嘅，而使咗嗰個錢咧就非常之多。咁啊，又令到大家我哋做義工咧就淨係。是出血帮手， 你哋揾大事啊！大大笔钱咧就俾佢，因为咧其实咧东京大家都知啦，即系喺日本里面嘅其中一个城市啊。咁佢如果佢算要招募咁多人，你可能嚟自四方八面噶嘛。咁佢特登嚟一嚟开个会，跟住佢又翻翻去，譬如可能要去大阪或者去北海道咁样。咁点啊？叫人哋 呢个就系啊！ 人哋三日两夜嚟呢度啊！ 佢哋而家 sell 紧嗰样嘢咧，就系话呢一个系一个好难得嘅体验嚟嘅。我哋可以做一个宣传义工嘅工作啊嘛，咁样。但他就说义工是有得到免费的膳食，但是还有每日1000日圆那么大把，即是大约70元的港纸的居马币。 我记得吃一碗面都要1400日圆的。 有些 便 宜的 1000日圆没有猪肉那些没有叉烧那些。 薄了张纸。 跟着还要睡觉，因为是没有住宿的安排的。好像阿恬这样说。 那我来自我不是来自东京的，我来自其他那些城市那怎么 办？对啊，所以大家都拗头 的。 我 都要坐船啊。 因为 的 而且确有部分的赛事就算他们当时去举行的时候都会是夜晚去进行的嘛。那变成他们就会说住得太远的义工呢四个字无家可归的。 真的 啊，坚是无家可归的、啊、这样。 你讲起无家可归这四个字，刚刚正正我刚才都看到一些资料呢、到处即世界各地都有些很有钱的人，很多 有屋住的人，但是总有些流浪汉的嘛。他说现在呢即正正在这里准备清场，就是想着喂你哋唔好再瞓喺街头啦，系啦，即系你 歌舞升平啦，要系咪？ 使用系啦， 你睇我哋系冇乞衣嘅，即系佢想话俾你知咁样。 响啊嘛。 即系封红定毡啊！唔该你搬家，佢哋都会话咧，即系喺东京咧都有好多唔少咧嘅 露宿者。 露宿者 系 啦，咁究竟佢哋去边咧？要住边度咧？政府有冇安排俾佢哋咧？ 系、连义工都可能要瞓街 嘅。基本上佢哋系聚埋喺某一啲区域嘅啫喎。 系啊，咁但系问题你哋啲游客可能都会喺即系会路经，因为东京 都会经过见到。 系啦，你喺东京举行呢个奥运，其实周围都会有佢哋嘅运动场啊。 东京唔系好大噶，咁多项目嘅话，佢有冇咁多场馆喺嗰度？ 哦，咁我估咧，佢哋仲要起好多场馆，同埋可能都有啲唔系完全喺晒东京入边度噶啦，咁样都会。 所以即系整一个咁大型嘅即系全球性嘅赛，即系奥运咧，其实都好多问题衍生啊！ 会啊，而家咧佢哋日本咧有一啲嘅朋友咧话，今次嘅义工招募咧个名好似啊，或者真系好衰啊，奴隶招募一样咁样啊吓。即系估唔到，原来日本搞奥运啊，都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以为佢哋会总动员大力支持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中午至下午二时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韦柏。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韦柏采取较偏北的路径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韦柏今日会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在今日稍后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下周本港风力会增强，天文台会在中午至下午两点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在中午至下午两点考虑改发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政府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楼价由高位回落。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六月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93.7， 按月下跌 0.78%， 终止连续五个月的升势。不过租金指数连升第四个月，报 197.2， 按月升 0.82%。警方落案控告涉及星期日西区一带冲突的45人，当中44人被控暴动罪，其中一名控以暴动罪的33岁男子被加控一项袭警罪，另一人就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全部人今早在东区法院提堂。昨晚有几百人到葵涌警署外声援被起诉人士，今日早上在东区法院大楼外再有近百人聚集，现场落雨，部分人手持雨伞并戴上口罩。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表示，基本法第14条列明，中央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区的防务，而香港政府在必要时可以要求解放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但他相信香港目前的情况未达防务定义，不认为要出动驻军，亦都相信政府认为警方能够处理就不会要求驻军出动。谭慧珠说，国务院港澳办前日召开记者会讲述香港近期的情况，相信是反映中央政府认为目前发生令香港困扰的事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围，中央不会插手处理。他又说，记者会亦都向公众传达警方是合法处理，社会应该同暴力切割，以及中央肯定警方工作的信息。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韦柏。在上午十点，韦柏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广东西部一带。过去几个钟头，韦柏采取较偏北的路径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韦柏今日会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在今日稍后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过。 预料下周本港风力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中午至下周两点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与韦柏相关的雨带会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海面亦都会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日吹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浪颇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45。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753点，跌392点，总成交2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2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9,329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8.6，跌4.6。友邦保险80.85元，跌0.7。盈富基金28.45元，跌4毫。中国平安93.5元，跌1.65元。中烟香港25.3元，跌1.65元。建设银行6.08元，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26，日元108.56，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889，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497点，跌211点。港金现价报13,35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8.44美元，卖出1,428.9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封路措施啊，由于有公众活动啦，西湾河泰安街来回方向近住东区裁判法院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西湾河泰安街来回方向近住东区裁判法院对出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啦，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咯，咁而家马料水至到塔门啦，同埋塔门至到黄石咧嘅船务咧都需要暂停噶，就系马料水至到塔门啦，同埋塔门至到黄石嘅渡轮服务咧需要暂停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咧就去到骏景园噶。咁再重复多次啊，咁啊较早前啦，就系、是、西湾河咧就需要有封路措施嘅，就系、是、近东区裁判法院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先达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噶，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先达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妈，我出街啦！ 又出街，放暑假啫，都有功课要做噶噃。 我落街同班老友打波啫，读书读得耐啊，做下运动减下压，够晒健康啊嘛。 咁啊，算你啦。不过唔好净系挂住约朋友，你阿妈我都好中意阳光同埋运动噶噃。到时我约你，唔好托我手踭啊。 得啦，咦，阿妈你都换晒衫出街噃？ 系啊，落街散步啊，一齐行啦。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头火势，佢应该知道食得咸鱼抵得。喝嘅系啊，因为去旅行去得咁多，使晒钱啊，翻嚟见佢， 你又知道我使晒啲钱，我大把钱。小尊，你会关照我系嘛？即刻咪起住呢个先啦。 诶，所以见佢呢排做完节目，继续做嘢， 做到呕啊！话俾你知， 哇，有财源滚滚又嚟啦！ 我只不过系努力工作，钱咧对我嚟讲咧唔系最重要。我哋讲嘅一个工作最大嘅价值系咩？唔系用钱去衡量噶嘛？ 假到只眼都睇唔到你有冇讲大话。 我只眼啊，从来都唔系好见到噶啦，系咪？一半嘅作风啫。 见到佢今日，哇，靓靓仔仔，哎呀，真系咧！ 我都唔抵得嘅真系， 你都唔差，你日日名牌， 我有咩？ 你日日周身名牌， 你睇下口疾啦，讲中你唔识讲啦，佢系邓兆尊啊， 系啊系啊，好，我哋有请，哎，呢排佢将会陆陆续续都好忙，忙到都唔得闲陪我哋打麻雀嘅黄耀祖。 好明顯咧，頭先我位拍檔嗰個係一個投訴嚟嘅，最主要佢唔係話我忙唔忙啊，定係點樣啊？佢最主要講嘅就係、是、你冇時間同我打牌啊，係咪啊？ 係啊，未聽到尾都唔好叫我陣你啊！ 记住留意住咧，我哋风暴嘅消息啊吓，而家咧系三号风球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11:45啊。天文台咧仲预告咗有机会喺今日我哋正嘅时候啊，大约嗰啲时间咧，有机会会改挂呢个八号风球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住风暴消息之余咧，呢一单嘅风头火势，差啲唔记得咗呢个 segment 叫咩名啊呢一单嘅风头火势咧，都好想同我哋香港嘅听众分享。点解要咁样讲呢？因为同我哋香港人有关噶嘛。得得得得，我哋又蝉联第一位啦！嗱，好多人咧会听到呢一个咧最长寿纪录嘅排名咧，你应会觉得几开心嘅，因为以前咧就成日话日本系第一位嘅，不过咧最新喺日本嘅厚生劳动省里面咧就公布咗最新嘅数据啦吓，喺旧年日本嘅女性平均嘅寿命咧就系87.32岁，男性咧就系81.25岁，两者都已经系打破咗历年最长寿嘅纪录嚟噶啦。不过香港是打低了他们，不论在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是继续蝉联在第一位，即是我们香港的朋友现在平均有多少岁呢？女性87.56岁，而男性亦都会有82.12岁，即是大家都会冇80岁，即系平均啦，过80岁，咁你就会谂啦，呢个系平均嘅数目啊嘛，真系长命102岁嗰啲咧，唔系讲假噶，大家真系可以去到嗰个岁数噶吓。咁啊，佢哋有解说到咧，点解咧会系大家嘅寿命系越嚟越长嘅？咁啊，就会话，譬如有啲嘅疾病啊，癌症啦、心脏病啦，或者一啲脑血管等等嘅疾病嘅死亡率咧系下降咗噶，令到人嘅平均寿命咧就得以延长。咁当然啦，如果医疗嘅技术啊，继续进步啊，咁大家咧嗰个民众嘅健康意识提高咗嘅话咧，都会令到大家嘅寿命咧就延长咗。但我真系好想同大家即系问一个问题：睇到呢个报告，究竟我要讲声恭喜你啊，定系话声哎呀唔好意思啊？点解会咁讲咧？成日话长命百岁梗系好啦，但系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真系有啲嫌命长噶。讲紧系乜嘢咧？喂，我讲我自己啊。其实我真系好怕，如果我真系去到男性嘅平均寿命去到80几岁，作为一个香港人嘅话，我有好多担心啊！而个担心系由而家我30几岁呢一刻就要开始啦。哇！即系我仲有50年要过嘅话， 香港的物价咁贵，香港的楼价咁贵，咁究竟我要储几多少钱，我先至可以生活到死嗰一刻呢？又或者如果大家利是啦，我真系唔死，但我病，咁究竟咧医疗可唔可以帮得到呢？我有冇钱可以俾嗰啲医疗嘅费用？又或者究竟我有冇屋可以住呢？所以咧，对于我呢一种嘅朋友嚟讲咧，睇到呢个报告咧，其实就算话你个生命啊好长啊，但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担心噶，可能真系要谂下你个退休年龄究竟要做到几多岁呢？之前就话六十嘅，而家就话啦，65岁嘅朋友咧都好壮健。嗱，我唔否认啊吓，70岁、80岁、90岁都可以好壮健。但如果是个社会的情况，即是譬如物价好贵啊，我要继续就算不想工作，到了退休的年龄我都要继续努力工作，就是因为我要去满足自己基本的需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成日话噶嘛，我哋纳税咧嗰个比例唔系好高啊，所以咧福利亦都唔系好多。咁究竟会唔会到我真系80几岁先至死，但我临尾几年都要喺嗰啲政府医院嘅走廊度瞓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想啊。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啊，香港的朋友顶住啊。风头火势，我觉得呢我这位拍档呢，就算啊他去到200岁都好啦，他不是好细担心的。我不是说他好有钱好有钱啊，虽然我觉得他在我们直播室里面一定是最有那个来的啦。我想讲的是佢个人品好啊嘛，佢个人咁好，成日都会咧帮朋友，就算佢有咩需要嘅话咧，我哋嗰只温馨小手当然会帮翻佢转头啦。佢就系邓兆尊。 风头火势，寻日咧我记得咧有一个听众打入嚟就话，哎呀我本来嚟香港旅游见工嘅，咁但系咧佢就好紧张，咁就话，哎呀我又唔知联络边个边个，咁我谂下啦，原来咧喺我哋嘅社会入边咧有好多人咧，佢哋嘅交谈技巧或者佢对自己缺乏咗啲自信，例如好简单一样嘢，一班朋友聚会，你硬系会觉得有啲人咧坐喺度咧唔系点出声，好似仍然当你唔存在咁样，但系有一个咧一定系高谈阔论啊，哔哔叭叭咁讲到好多人咧。就圍住咗佢啊，好似嗰個魅力凝聚咗嗰個能量咁樣。咁究竟點樣先可以做到呢一個凝聚魅力嘅人呢？其實咧好簡單嘅啫。嗱，單講樣就話，首先嗱，每個人要接受一樣叫咩？你接受到唔完美。嗱，我做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話大家喺個商場入邊咁樣，見到有一個攤位喺度，譬如賣果汁機咁樣，咁有兩個一樣樣嘅人喺度咁啊賣咯噃。咁有一個咧就好專業嘅，咁全部啲動作啊，譬如話點樣做嘢係完全係冇錯漏嘅。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可能係啱啱即係學識嘅啫，因為佢中途咧就話倒少啲水，倒少啲嘢對下。咁你估下，如果咁樣嘅話咧，到尾呢兩個 sales 嘅話，邊一個會比較賣得多佢哋嘅產品出去咧？嗱，唔讲你唔知，系第二嗰、那个，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做嘢比较太多甩漏啊，咁样啲人觉得哎呀几得意，佢引咗嗰啲人嗰个 attraction 嗰个专注力去咗呢边，而一个不断嘅做得好死板啊，好机械化嘅啫，人哋都会觉得哇，好似好冇乜呢个即系冇乜感觉咁，变好冷，好似个机器咁啊，变咗咧佢卖嘢就少咗啦，变咗人你买嘢都好简单啦，跟住个人走埋嚟同佢讲，哦你想买个电话，佢哔哔哔哔哔哔讲晒个电话嘅 function 俾你听，但系咧完全睇到佢咧好似黏口网咁，啲字咧一个只不过咁咧，你会觉得啊哦咁就算数，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唔系，啊你等等啊，我帮你问问，哦原来咁样嘅，一路同你倾偈一路好有笑嘅话，你觉得呢个 sales 咧比较咧令你易接受咗少少嘅，咁其实咧。第二样嘢，亦都系我谂好多人都缺乏咗一样，就系自信心啦。点解呢？其实原来一个人咧有自信心咧，你做嘢又好啊，讲嘢又好咧，不断嘅嘢咧，都会比平常人咧系简单同埋嚟得呢个自然啲嘅。你有冇留意到咧？我哋好多比赛啊，或者咩成嘅嘛，啲一个团队咧，譬如话篮球咧，佢临开波前咧一定系啊，大家打气先吓，系咁样。点解咧？原来真系有根据嘅，因为专家曾经分析过咧，原来呢啲人咧喺佢哋比赛之前咧，佢哋觉得自己我系会成功嘅。原来咧会令到你个人做嘢嘅情绪咧系多咗20% 咁多嘅。你唔到你唔信啲真系人哋美国发研究出嚟嘅嘢，我哋呃唔到人嘅。咁第三啦，比较深奥少少啦。原来咧有一种嘢叫做自发性嘅特质而成嘅意思就系点解咧？即系好啦，我同人倾偈咁样，但系如果我成日咧，你同一个人讲真啲都系坏话，譬如话讲紧阿田啦，原来佢咁啊，好中意打麻将乜性咧，好自然地听紧你讲嘢嘅人咧， 佢會將你講俾佢嘅嘢咧代入咗落你個角色嗰度嘅喎。唔信你可以得閒試下留意下，係咪？如果你對一個人講嘅，譬如阿田原來都幾好噶，唔錯噶，嗰個人聽完之後咧，佢自然會覺得你同阿田都一樣啦，都係幾好嘅人啦。呢樣嘢咧係我哋嗰陣時讀書咧係曾經嘗試過係 work 嘅。咁好啦，再講翻啦。如果一個人同你傾偈嘅時候，你留意下一個人，佢好中意用你嘅手喺你面前嗰度即係解釋呢件事啊。用動作嚟分析嘅咧，我話俾你聽，呢個人你講嘅嘢，你應該聽佢講，因為點解咧？原來因為佢哋話咧，一個人講嘢好中意收埋隻手嘅時候咧，呢個人講嘢咧有一半咧，佢都係呃緊佢自己，而唔係真誠咁講出嚟嘅。咁點解咧？留意一個人講嘢，雙手或者佢眼神，你可以睇到好多人講嘢點解咧？佢好似好閃閃縮縮啊，隻眼左飄右飄啊咁咧。其實佢一路講嘅之餘咧，佢都喺度諗緊另外一啲嘢，點樣兜翻呢件事？如果一個人講嘢係比較望住你啊，或者好細心嘅慢慢解釋俾你聽人咧，呢個人通常講嘅嘢咧係直腸直肚啲嘅。咁好啦，最後啦，就係話咧。点样都好，你自己留意一下自己要解开一个话题。你有冇留意到你身边嘅人？有啲人讲嘢，譬如同你开个话题，譬如话今日你寻晚食啲乜嘢啊？个话题咧，一个答案咧就已经完咗噶啦。我哋要尝试去揾一啲叫做开放式嘅话题。咩叫开放式嘅话题啊？例如譬如话晏啲打风咯，咁点咧？搭咩车翻去？你会搭咩车翻去啊？嗱，呢啲叫开放式嘅话题，因为系冇固定嘅答案嘅，而唔系有固定嘅答案，因为变咗你好容易 sharp 咗一样嘢。咁啊，开放式嘅话题可以帮到你研究人哋嘅心扉，即系点解了解佢俾你嘅答案，你咪知道呢个人中意谂啲咩咯。啊，以上嘅嘢咧，希望可以帮大家，无论喺爱情啊，或者系建工啊，或者同人相处咧，应该都有啲帮助嘅。风头火势，我呢个拍档咧，每一次都好注重我哋，好似个妈咪咁样嘅。但系今日咧，佢居然系冇打电话嚟提醒我哋咧，会转播，因为点解咧？真系转得好快，我哋有请桂花田。 因为我都真系唔知佢转得咁快，转到我都收。大家都覺得好驚喜， 我覺得好似係我哋幾年嚟， 對於呢個風，我哋係收唔到風 啊！係啊，有啲渣， 係叫收唔到風。 我仲攞咗把縮骨遮，我應該攞把大遮噶嘛，係咪啊？ 咩遮？你咁大個人，就算水浸，你都浮到翻屋企啦。 咁又係喎， 浮波咁啊你。 大家咧有冇試過咧，即係俾人誤會啊？好心做壞事同埋好人當賊辦咧嚇，明明咧係好事，點知咧俾啲唔查都唔查，總會有好多原因噶嘛，係咪先？但係問都唔問清楚咧，就俾人話做錯嘢，仲要拉埋翻警署，無端端做咗嫌疑犯，真係好無辜噶。嗱喺台北咧有個男人咧，佢係因為咧一隻烏龜係啦，俾警察就拉咗，罪名咧就係話佢你明知嗰只龜係保育噶嘛。你就咁就放喺门口咁饲养，呢、這个方式啊系啊骚扰同埋虐待乌龟啊，涉嫌你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啊！警方咧仲影埋相做证据嘅，咁啊听到呢度，大家有咩睇法呢？三二一，好啦，大家都有少少睇法啦。哇，明知个个系保育动物，你都仲捉佢随处养，仲唔系虐待？明知故犯啦，你虐待拉佢冇错嘅咁。如果你咁谂，咁就弊家伙啦。嗱，我哋咧去翻去，而家咧因为佢判咗噶啦，我哋去法庭嗰度睇下佢最终系点判。嗱，事情就系咁嘅，有个男人佢真系有只龟，佢见到只龟咧，俾人弃养，佢咧就于是咧就带咗佢翻屋企，仲同只龟仔咧影相，上载喺呢个面书度同朋友分享之余，仲睇下咧搵唔搵到个龟主人。仲有喂佢食嘢噶噃，因为都知道只龟要需要食嘢噶嘛。虽然你话啲龟，佢唔系小好食嘢，其实都样样生物都要食嘢，系咪先？望到相中啊，嗰只龟其实冇乜伤痕嘅。咁点样有虐待嘅成分，有虐待呢个罪名呢？另外，警方就话佢，喂，你明知嗰只龟系保育动物啦，仲带佢翻屋企咁，唔知警方从边一方面一眼就睇出个男人系认识嗰只龟系保育嘅咧？ 阿法庭就话啦，因为呢只咧叫做柴冠龟，除咗佢嘅颜色好唔同之外咧，其实佢嘅样咧同普通龟咧系差唔多。咁你谂下，同普通龟差唔多，咁其实只不过佢一个好颜色特别啫嘛，都冇谂过呢个系原来保育嘅。咁而事主亦都唔系一个专门饲养龟嘅人。单凭佢啊，有只龟根本就唔可以认定佢系知道嗰只龟系受到保育嘅动物嚟嘅。最后基于种种嘅原因啦，而且亦都冇其他有力嘅证据证明呢位男士咧系明知故犯虐待保育龟，咁法庭咧就不起诉佢啦。终于我真系见到啲新新闻，真系起伏都几大。佢终于放下心头大石，我睇完咧都戥佢开心啊！好彩真系咧有法庭有法官查明真相，冇俾警察咧。就话佢咧违反呢个野生动物保育法啊！所有事情咧，其实咧都要有证据，又要查明清楚咧，咁先可以作判断嘅。真系唔好冤枉好人啊！ 陈伟娴归来吧， 系 唔好配合我只龟，你翻嚟啦。 子龟不同比龟 啊，系啊系啊。 早啲个节目预告先啦，今日我哋星期三啊嘛，十一点半之后咧就会有我们的嘅一啲嘅集体回忆啦。今日嘅集体回忆咧，我会话系人都有关 系 嘅， 真系 系啊，因为佢就系讲紧咧，就系我哋我们的乜嘢咧？ 系啦，我们的咧电视。情侣 系啦，经典嘅情侣组合 系啦系啦， 其实都真 系 好多啊！因为今日我哋多咗两个同学仔咧就嚟睇， 好得意啊！问佢哋咧， 因为个年代真系唔一样啊！你明唔明白啊？我以为佢哋会系讲大小姐同埋阿宋水辉噶啦，佢哋话唔系，咁系啲乜嘢咧？即系我哋呢啲同学仔读紧中学嘅，一阵间佢哋都可以加入少少讨论啦。你哋心目中嘅经典荧幕情侣又系咩？咁啊，小尊你嗰个类别当然又会唔一样啦， 俾咗 电视台做过，有更加多嘢我可以话到俾我哋知啊嘛。 情侣同埋荧幕情侣都可以讲噶，地下情侣都 系啦，最好就系嗰啲咧，就得你知我哋唔知嗰啲，爆少少俾我哋知，咁就最好啦。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话俾我听啊，你嘅荧幕情侣究竟系咩经典嗰啲啊？系啦， 系啊，边个你觉得咧最经典嘅话咧，上我哋风骚嘅专业嗰度咧留个言，十一点半同你一齐，我们的。 堵塞交通对公共秩序或者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时候才会考虑使用。天文台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80公里，即在北纬18.9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广东西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强风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风浪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点45分。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29点，跌317点，总成交330亿。上证综合指数293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934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70.6跌2.6，友邦保险81.05跌0.5，中国平安93.5跌1.65，盈富基金28.5跌3.5，建设银行6.1跌5，中烟香港25.35跌0.6，工商银行5.32跌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26，英镑9.511，瑞士法郎7.903。澳元5.389，加元5.959，新西兰元5.16，欧元8.728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497点，跌211点。港金现价报1335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8.46美元，卖出1428.7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响港区先啊，由于有公众活动啦，西湾河嘅泰安街来回方向近住东区裁判法院对出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受影响嘅巴士、小巴啦、专线小巴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啦。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受公众活动影响，西湾河泰安街。来回方向近住东区裁判法院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同埋专线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而家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啦，跟住落嚟讲以下嘅渡轮服务啊，离岛嘅渡轮服务咧将会暂停或者系已经停航噶。咁包括系啦，马料水至到塔门啦，塔门至到黄石。香港仔至到长洲就已经系暂停啦。咁另外啦，芝麻湾至到梅窝坪洲会喺上昼嘅11点10分暂停，长洲至梅窝坪洲中午12点9暂停，梅窝至坪洲下午1点3暂停，坪洲至梅窝长洲下昼嘅1点35分暂停，梅窝至芝麻湾啦下昼2点钟暂停，咁而梅窝至长洲。 都是下午2時暫停，芝麻灣至到長洲呢就下午2時4就會暫停，大家留意一下渡輪服務。講回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華潤大廈，西行就在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小沥源。咁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开始繁忙啦，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去油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车龙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骏景园。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受公众活动影响，西湾河的泰安街需要封路的，而家封路重开，西湾河的泰安街近住东区裁判法院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就已经解封。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喂，波成啊，如果要你在靓仔和健康之间揀，你会揀哪个呢？ 我会揀健康，因为我本身已经够靓仔了。咁斌仔，喺健康同埋毒品之间，你又会点拣呢？ 唔使拣啦，一定系拣健康啊！因为我要健康，我要 keep fit 啊！ 想知斌仔同波成点样拣健康嘅生活，就要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啦！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4号全民运动日，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你们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哇，今天真的很冷啊，要起歌的话呢应该是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什么姐，我这首歌才够冷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那些哪里算冷，最冷应该是冷得我吞吞吞啊。 他赢啊，他赢啊。 但这首歌呢得你才可以唱的嘛。 没错啦，我是邓兆尊。 是桂花田。 还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还有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11点新闻翻嚟之后，11点新闻翻嚟之后咧，又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延长咗啦，去到3点钟啊吓。 系啊，留意住风暴消息啊。而家就三号波啦，就亦都天文台有讲到有机会会系考虑改挂更加高嘅风球噶。 系啊，大家稍后留意住啦，咁样啦。而家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得啲细蚊仔啲小玩意噶。嗱，早早你有教小细蚊仔啦，你都好多身边好多细蚊仔啦，有冇见到啲家长会带咗啲咩玩具俾佢哋玩呀？ 而家喂，广真真系少咗玩具，好多嘅家长佢哋嘅谂法咧，嗱，急救嗰阵时就会攞个电子奶嘴塞入佢哋个手度啦， 即系勉强佢哋喺度喧哗， 系啦， 喺度嗌，即系俾个手机佢啊。 但我见到其实好多家长咧，呢个都真系好必要时先至会用嘅，其余嘅时间咧，可能会真系同佢哋讲故事啊，带佢哋出去放电啊玩嗰种，多过咧即系会系 有玩具 咯， 系即系多户外活动多啲，我觉得 系 啊，即系话玩哦 ，OK， 即系或者系有阵时可能会故事书啊，即系之类嘅，都系益智一啲嘅，而唔系真系我俾嚿玩具你去玩啦，唔好搞住我啦。男仔可能始终都忍唔住会一两架车喺度撞嚟撞去咯，饮紧茶嗰阵时，即 系 手上面有架车仔咁玩下咯。 因为可能 到咧， 你觉唔觉得而家嗰啲卖玩具嘅地方少咗好多咧？ 系啊，嗰间大型嗰间都 都 唔系 好 多， 越做越细 啦， 真系令到人难买咗玩具啲噶，真系。 系咪啊？但系有啲科技嘢咧，但系即系又唔系讲紧手提电话啦。有啲科技嘢咧，俾啲细蚊仔咧，我觉得系真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叫产品嚟嘅。 系咩嚟噶？ 你有冇见过啲好细细到咧，好似张卡片再大少少嘅相机啊？ 未。 即迷你相机， 即系个薄度啊，定系嗰个 size， 因为俾真系俾细蚊仔去用噶，佢坚系用得嗱， 即 系 似一只 pair 牌咁大啦，系咪？ 即系细过一包细过一包嘅嗰啲叫做湿纸巾。 喂，但系如果细过一包湿纸巾，未有少少似个 size， 未似以前嗰啲用一次就即弃嗰类嘅相机，又唔系 入 SD 嘅，佢真系影得同埋录影得啦，影得相啦，都几靓嘅。嗰个咧，我觉得即系建议啊，大家都可以买个俾啲小朋友咧，因为小朋友。角度咧唔同你大人啊，佢影啲嘢咧系好奇怪、好得意嘅。 如果已经开始影一啲咸湿嘅嘢咧，即系好似豪仔咁样咧，可能豪仔三岁已经系咁噶啦。 如果佢三岁已经 佢仲要一个咁矮嘅人咧，即系嗰个角度嘅话，会唔会出 咩话定矮咧？ 我话三岁嗰个小朋友啊， 哦、 我有 曾志豪 系啦，三岁嗰阵时嘅曾志豪，佢嗰对眼镜个角度同我哋睇嘢个角度可能 都 有 低执嘢系嘛？ 系啦，跟住就搵个低炒嘅角度，我唔知噶喎， 唔系真系嘅，因为咧。 真系中意做呢啲人，翻嚟问下先， 讲笑啫。 佢冇翻，我哋讲佢衰啲啫。系啊系啊，我冇翻都系咁。其实少尊你冇翻嗰阵时，我哋都系咁。 咪就系咯，又间唔中你留意住我哋都，你个名都唔出现。唔系真系啊，啲细蚊仔咧，有时你佢影啊，你影乜嘢咧？咁真系可以特别带佢旅行又好，譬如就算去香港都好啦，俾个相机仔去影咧，佢会影一啲好得意嘅嘢咧。你翻嚟问佢咩嚟噶咁？可能佢就好无聊咁答你啦，咁但系问题系咧，影出嚟嘅效果咧，你觉得啊，小朋友的角度原来影呢啲系咁嘅，咁 即系佢哋睇嘅嘢同我睇嘅嘢系有啲出入嘅， 系一定系嘅，所以点解成日话叫你啲大人咧唔好成日高高在上望住下低同佢讲嘢，要同翻佢嗰个叫做 水平地啲， 同佢同 level 真系噶踎低同佢讲嘢先睇到佢睇嘅嘢噶， 啊又啱， 呢个真噶，除咗真系讲视线嘅嘢，同埋即系思想都系要咁样同步咯，咁我今日咧见到咧有一个咧，哎呀好得意，我都想拥有一个新嘅发明啊！成日都话咧，啲细蚊仔又系唔系啊揸住个部机啦，一系玩一啲学你话斋啦，一啲叫做出去户外活动嘅，咁都系有啲嘢玩噶嘛。但系叫佢哋亲亲大自然，望下啲小昆虫啊，或者系嗰啲叫做植物啊等等嘅嘢咧，可能都比较少咯。 我唔明啊，咁你而家即系讲紧佢哋系攞住呢部相机再去亲亲大自然啊？ 唔系，嗱有另一个新嘅科技，嗱头先 即 系 两个科技，嗰、 哦、 个讲完噶啦，系咪？我都未答嘴添，我觉得嗰个好好，因为我觉得 好好、啊、 我觉得嗰个咧可以将咧小朋友佢哋第时大个咗睇翻。 佢都有个 angle 啊，系 原来你 细个 嗰阵时系对呢啲嘢有兴趣，可以 keep 一个 record 有个记录噶嘛？ 嗱，因为嗰啲譬如真系数码相机啊，你贵啊嘛，你唔会俾佢影啦，手提电话 又 贵， 系咪？ 嗰啲咧系郑用胶做嘅，嗰、那个相机我讲 俾你掉啊， 咁又唔系俾你掉嘅，但系有功能嘅，我觉得可以俾佢哋玩。另一个咧，而家有一个新嘅科技咧，我自己都觉得好有趣啊，系啦，咁咧就系话而家啲个个都喺唔系出去玩，一系游水啊，一系就参加大型活动啊，一系咧就喺屋企。就學你話齋玩益智嘢啊咁， 係係係， 親親大自然都好似好少喎、啊。 其實而家多咗， 多咗， 係啦。但係有陣時講翻爸爸媽媽個工作時間咁長， 你親親大自然都係去翻下土，插下秧，咁叫做。 其實翻土插秧嘅話，如果做得到都好高級下噶啦， 都要撲㗎嗰啲地方。 你翻土啊，你土，你突然之間拍古裝片咁，我哋好似 咗。摘荔枝，摘荔枝， 摘荔枝添啊！ 摘士多啤梨。 好痛咩？做咩揞住自己？ 唔知啊。 唔系啊，即系暂时多俾你，都系即系做紧咁嗰样动作。但系问题佢会唔会认识啊？喺草地上面嗰啲小昆虫系啲咩嚟咧？呢棵植物系啲咩嚟咧？咁样啊？我讲嗰啲研究， 即系甚至乎系会有一啲嘅知识，有人可以教到俾佢哋知。嗱，呢个昆虫咧就有啲咩特别嘅？嗱，佢真系会好臭噶。 呢个 好臭你要避啦，咁样系咪？ 嗱，呢只咧有壳嘅叫蜗牛咁样，即系你系比较少咁样噶嘛？ 咁今次系啲乜嘢咧？ 佢有个新科技咧。我都真系几好啊！咁咧，佢话美国有一间设计公司咧，佢就设计咗一个有 3D 镜头，同埋咧有微型嘅投影机。 嗯， 咁咧仲会发声嘅嗰个嘢，即系好似 IQ 博士嗰啲咁嘅发明咁嘅。 系咪即系好似啲 VR 机戴喺只眼度？ 唔系，佢唔使嘅，佢咧就好似好似 系我未明你讲咩 嚟。好啦，俾你睇啦。咁咧就有一支棍，可以个风扇咁，但系咧其实佢有一个镜头。 嗱，我睇到个样咧就似一个微型风筒个 size 咁样，但 系 其实咧佢就系手揸住只 放大 镜， 系啦， 系啦，简单啲个放大镜啦。即系如果佢系咪即系向住喺地下，我哋用蜗牛嚟做例子啦， 系啦系啦， 你指向住嗰个蜗牛又唔会掂到佢嘅，咁跟住会点咧？ 系啦，咁你有嗰个机可以做啲乜嘢咧？你想可以有啲咩？ 佢会有发出一啲声音，会讲嗱，你指住佢，佢就会话 呢只蜗。蜗牛 系啦， 佢系咁样叫嘅。 蜗牛系点叫嘅？你示范下，不如可能噶啦。如果真系有机去做到，佢真系会示范噶，系咪？ 系咪咁？系咪咁？ 真系啊！嗱，佢咧，因为都话佢有个 3D 镜头啦，同埋有呢个微型投影机啦，咁样佢话只要啲细蚊仔咧，将嗰个机。嗰、那個鏡頭嗰個範圍咧，向住嗰個小生物當係一個蝸牛咁啦。咁佢話咧，佢就人工智能咧就會咧自動識別咧嗰個係咩生物啦。咁、跟住咧，佢就會透過喇叭喐咧，嗰度有埋個 speaker 俾大家，佢就會以嗰個生物咧嗰、那個身份同埋嗰個語氣同嗰個細蚊仔傾偈。Hello， 我係蝸牛啊，你好啊，我咧就係 咁咪即係阿細路咯。蝸牛係唔識講嘢嘅喎，成件事而家成件事係玩啲 小朋友。 拧 住头对住妈咪，呢个系你阿妈。 唔系啊，即系话佢啊，当然咁佢都知道个，佢都知道嗰个功能，佢蜗牛唔识讲嘢嘅，但系佢好似话同紧啲生物咧去同佢沟通，即系话嗱，我咧就生长喺边，讲晒佢自己嘅背景出嚟，咁即系等个细蚊仔咧可以了解到啊，蜗牛系咁嘅，呢、這个毛毛虫系咁嘅，呢、這个曱甴会系咁嘅，即系诸如此类嘅咧，去同啲生物等佢了解多啲。咁你话唔系？ 我觉得呢个好嘅， 系咪俾佢哋有啲即系啊？ 我第一个入去跑马地沙圈对住只马， 系啊， 你赢得噶。 我是一隻馬，我最近咧有啲搞長沙，所以咧你都系唔好買我啦咁樣 係嘛？但如果可以咁， 亦幾 好 咧。 係啊，大買啊，即係 咩？即係成日都話要揾即係同啲動物溝通啊嘛。你哋嗰啲即係狗仔咧，成日都話有啲儀器可以同佢今日咧，而家你個心情唔好啊，你唔好惹佢啊。 但 係 佢都會係主要係講一啲，譬如我哋用蝸牛嚟做例子嘅話，就係一啲蝸牛佢哋本身一啲基本嘅知識。如果個小朋友問問題，佢會唔會識得答噶？ 佢咧就冇讲到呢一个， 佢识答就好贵噶咯， 我 谂 系啊。 咁而家冇话呢个嘢贵唔贵啊？ 佢冇讲，佢就系话一个美国公司啊设计咗呢样嘢啦。咁我觉得喺嗱，起码你。有樣嘢吸引啲 長知識嘅又可以， 係啦，又新奇，我覺得又可以長到知識，其實何樂而不為咧？又可以俾佢帶下佢哋，真係去啲草地度認識下親親大自然咯，真係叫做。 但是同類型嘅例子咧，可以舉一個例子嘅。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嘅小朋友男仔嚟嘅，我諗大約係四歲到啦。佢對於昆蟲啊各樣嘢好有興趣嘅。 係啊，有啲細蚊仔咧，零舍對有某一方面嘅嘢咧嚇， 係啊， 係好有興趣。譬如佢唔會中意動物，淨係中意昆蟲啫。 係啦，有一日。佢咧就喺學校，即係已經要翻幼稚園噶啦嘛，咁要帶個少少嘅食物盒啊、毛巾啊嗰啲咁樣咧，就有個膠盒載住咗啦。翻到佢好開心咁同佢媽咪講啦：，媽咪媽咪，我捉到啦，我捉到啦！咁我就捉到啲乜嘢咧？個小朋友個媽就問啦：，你捉到咩啊？咁樣，跟住佢就攞嗰個膠盒出嚟，媽咪，我捉到只曱甴攞翻嚟送俾你咁樣啊！我真係捉到佢啊！咁樣，咁但係只曱甴已經其實就係走咗噶啦，死咗噶啦，已經咁。哇！個阿媽嗌到崩潰嘅地步，佢就話：，仔啊，點解你要捉意曱甴？咁樣啊，即係如果就算小朋友中意昆蟲嘅話咧，阿爸阿媽可能都要小心啲啊！ 你要訓練一下自己先啊！系啊，小朋友真系好得意嘅，好多嘢咧，佢哋都可以，即系只要你带住佢咧，佢都有个好嘅发展啊！ 柔情一生也属你，情缘早早开始。 不会给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千百岁，爱全为你，一生也属你，灵魂意志的扣已迷失跟空虚，唯能安心见着你。彼此关心不上锁，成一体有自我，尊重爱的感受，不会给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全为你啊！有文佩玲加杜德伟， 继续播报个天气啊！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系95%嘅。3号波，三号风球啊，雷暴警告啊，到今日3点啊，系啦吓。成日都会话咧，为咗表达一对情侣啦吓，有几爱 系。 可以去到几尽咧？系咪爱 全为你？ 系啦，系咪真系爱全为你咧？系咪？有阵时要做嘅话咧，可能自己都会有一啲即系过唔到嘅关口噶嘛？系啦。 咩啊？有啲即系违背良心，你 唔系违背良心，有啲嘢譬如个女朋友叫个男朋友，我哋一齐做啊。但有啲嘢你会惊噶嘛，系咪先？但你又要表达个爱， 唔系我肯定小猪。如果听到佢嗰啲水电煤话，我哋一齐做啊，佢一齐惊。 瑜伽 一齐做咩咧？系啦， 你话头先咁讲。 系啦，系啦，有冇一啲嘢？如果佢哋话男朋友，我哋一齐做啊，咁样你会惊啊？ 嗯， 打麻雀， 打麻雀点解？输死啊！ 冇得赢嘅，打嚟做咩啫？ 捧者落心愿， 佢好心痛，佢好明白，佢好明白。攞，不如咁啦，你喺我荷包度攞啦。 系啊， 我都系咁讲嘅，点知 咩啫？ 嗱，讲紧系乜嘢咧？嗱，讲紧咧就喺内地啊，有一位嘅喺湖北啊吓，有一个嘅演唱会，就阿 J J 林俊杰咧就开演唱会，咁好多人都中意佢噶嘛，香港都好多朋友中意佢啦，香港已经开演唱会都爆啦咁样。喺内地有啲朋友咧买唔到飞，有个女歌迷啊，好疯狂中意阿 J J 嘅，买唔到飞，跟住个男朋友咧又唔够胆去买黄牛飞。嗱，呢一点我赞你噶吓。 问下小尊， 系啦， 好中意睇。林俊杰啦，而家讲下呢个啦，系啦，咁又买唔到飞喎，你点处理咧？阿小朱， 即系如果我系个男朋友啊， 系当然啦， 你好爱个女朋友， 哇，你有几 好想佢有飞可以睇？ 你有几个户口，几个户口都话要去嘅，但系你一张飞买唔到，咁点？ 冇办法啦，我都做唔到啦，呢啲咁嘅难嘅嘢系咪先？ 咁你会点样去招呼你吓？ 我咪 数 我睇过第二个啦。林俊杰唔得咪张学友啦，话晒我熟啲，我带佢屋企唱俾你听 啦。跟住自己带佢自己翻去唱， 跟住自己屋企扮张学友喺度，自己都 喂林俊杰太瘦啦， 你唔好踢爆我啦。 你又话张学友， 你都系想唱《饿狼传说》啫，我翻去屋企做俾你睇咁样。嗱，佢就唔系，因为个女朋友已经谂到桥啦吓，佢就话喂。 佢户外演唱会嚟噶。 我又系好似上次五月天咁啊，不如咁样翻爬墙咁啊， 又唔系爬墙， 车出边嗰度。 我想问一下户外演唱会点爬墙咧？ 唔系咁可能 都冇墙咯，户外咯， 范围噶嘛，即系喺个乐园范围咁啊，真系好长啊，系咪？ 系啦，佢唔系唔使爬墙。 点啊点啊， 但系爬墙唔够高。 我谂起嗰啲咩核心嘅外围，跟住有咩内围嗰啲系咪？ 啊系啦，嗱，我会话喺香港咧，如果喺中环海滨嗰度咧开演唱会，即系之前黎明都好开嘅，有朋友都可能可以用到呢一个方法嘅。 嗯， 系啦，但系就要挑战个男朋友嘅胆量嘅。 唔会喺个摩天轮度睇啊嘛？ 嗱，摩天轮就冇咁惊啦，系咪先？ 摩天轮但系会跌翻落嚟噶， 因为佢慢啊嘛， 冇理由过山车一只歌听唔晒 嘛。但系呢一个咧就真系类似啦吓，因为咧就话喺呢个开演唱会嘅场地咧系户外嘅，喺附近咧就有一个咧即系嗰啲咧， 即系乐园嚟噶。 又唔系嗰啲主题公园嗰啲嘅，系一啲机动游戏乐园。咁有啲机动游戏乐园咧，未系揈得好快啊，只脚啊，你摆咗上去之后仲系吊吊揈啊，嗰啲咁样咧，即系。坐都冇得坐咁样嘅，最终呢位嘅女朋友咧就话：男朋友， 不如我哋玩嗰个，嗰、那个一定听到同埋睇到啊！ 系啊，你要陪我啊，陪我做啲乜嘢咧？个女朋友俾咗钱咧，就够15分钟，就系咧嗰个咧转得好快嗰嚿嘅机动游戏咧，就转到最顶嗰个位咧，就叫佢哋停。hold 住落嚟 ，hold 住喺度，佢哋两个就上喺上面度，未喺一个好高嘅角度望到个演唱会咯。其实系好聪明嘅，佢又有钱俾你， 咁又唔好危险，即系佢停咗喺度嘛。 只不过 咩叫有钱俾？有钱俾叫人哋停低啊？ 即系佢俾几次， 我俾够15分钟时间嘅钱咁样，系啦，咁我就可以上面睇到15分钟啦。 时间啊？ 只不过个男朋友系位高嘅，而你谂下，佢上嚟可以快啫，佢落嚟 from 嗰下其实都系跌翻落嚟噶嘛，咁样。所以呢个男朋友咧，为咗表达佢对佢女朋友嘅爱，可以去到几尽，就系 佢眯埋眼，绑住只 位高啊，都唔惊啊，就要陪住个女朋友上去坐咁样。 哇！呢啲男朋友点甩得啊？真系咁惊，佢都向佢挑战，几唔爱啊？你话 系啊？我觉得呢啲系你头先播嗰首歌好啱啊！ 爱全为佢 系啊，真爱嚟。 我位高我都唔 有冇影翻低佢落咗嚟嗰个样先？ 可能呕紧啊，睇唔清楚佢个样系点 咗啦，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喺中午至到下昼2:00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韦柏。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韦柏采取较偏北嘅路径移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韋柏今日會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並在今日稍後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過。預料下週本港風力會增強，天文台會在中午至到下週2:00考慮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新渡輪表示，受到熱帶氣旋韋柏影響，橫水渡航線尾班船會提早開出芝麻灣。开往长洲尾班船开出的时间是下午2:20。由于天气和海面的情况瞬息万变，为乘客安全着想，新渡轮表示或者需要在未改挂或者是在改挂八号风球之后的短时间内全面停航。新渡轮呼吁市民，尤其是离岛的居民，密切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和有关渡轮服务安排的传媒报道，以免因为渡轮停航而引致不便，复航安排将会另行通知。国际货柜码头宣布，由于风暴接近本港，4、6、7和9号货柜码头、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和 HIT 5号外仓将在下午1:00全面停止所有货柜交收。现代货柜码头亦都宣布将在下午1:00暂停所有重柜交收服务。在星期日西区冲突中被捕的45人，当中44人被控暴动罪，全部人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至於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的24歲被告陳子謀，需要普通話翻譯。控罪指他在今個月28號在干諾道中信德中心地下管有一支伸縮棍。 控方申请将案押后至到9月25号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控方不反对继续俾被告保释。陈子谋的代表律师说，被告在深圳有兼职，希望保留回乡证，裁判官考虑之后准他以1000元现金担保外出，期间不可离开香港，需要居于报称的地址，遵守宵禁令，逢星期三到西区警署报到。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的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广东西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吹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浪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99点，跌246点，总成交3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9,34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71.2，跌2蚊；中国平安94.2，跌9.5；友邦保险81.15，跌4；盈富基金28.6，跌2.5。燕青银行6.1，跌5仙；中燕香港25.5，跌1.45；中国铁塔2.07，跌1仙；工商银行5.34，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26，日元108.58，瑞士法郎0.991，欧元0.68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兑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4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3,34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8.33美元，卖出1,428.5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渡輪消息先啊！由於三號強風信號生效咯，咁而家離島渡輪服務咧已經停航嘅咧，包括係馬料水至塔門啦、塔門至黃石、香港仔至長洲、長洲至芝麻灣、芝麻灣至到梅窩坪洲咧，就已經係暫停啦。咁將會暫停嘅渡輪咧，就係長洲至梅窩同坪洲喺中午嘅12:45啦，梅窩至坪洲下午嘅1:15。坪洲至梅窝长洲下午的1:35，梅窝至芝麻湾下午2点，梅窝至长洲都是下午2点，而芝麻湾至到长洲就下午的2:20。咁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翻啲时间啦。咁再提多你一次啦。咁较早前啦，受公众活动影响需要封闭的西湾可泰安街近住东区裁判法院一段咧，而家已经系全线解封啊！西湾可泰安街近住东区裁判法院对出一段全线解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咯，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啦，排到观塘码头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咁好天，出街仲着住件雨褛。 你睇啲冷气机系咁滴水，唔想滴湿，唯有咁啦。 发现大厦有冷气机滴水，可以搵管理处通知有关住户，尽快整翻好，或者打1823。任由冷气机滴水是违法的，住户有责任定期找师傅检查和维修屋企的冷气机。 大家自觉看实自己部冷气机，那就再没有滴水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mi 罗敏庄。我觉得陈真是我生命里面一个美丽的意外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没有打算有小朋友的我，有了他之后觉得人生精彩了和灿烂了很多。虽然他是一个意外，但是他是我们的开心果，令我更爱我自己的家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创幸福一家人，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微电康康。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我们的下，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去到今日下午的三点钟。咁我可能咧，啱咧留意住天气，咁可能咧有机会咧就吓望住时间啦，几时挂八号啦，大家都我觉得应该要准备行装啦。 系啊，我见到我自己好多嗰啲群组咧已经喺度讲紧。未有到，未到要打牌嘅 ，book 唔到 ，book 唔到啊 ，book 唔到啊， 系啦，我又冇喎，我以前真系有噶，你有啊你？ 系啊，我冇，我已经约咗人 啊。系啊，约咗你个女啊嘛，唔俾你个女出街啊嘛，我哋听到你讲电话啦。但系真系有机会会挂八号啊，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 系 讲翻啦，我们的今日呢一个题咧就系我们的。电视剧经典情侣组合啊，喺你心目中有边一对嘅演员啊，做到嗰样嘢咧，就会觉得哇，佢外形又衬啦，又有默契啦，直情啊，好似喺现实生活中啊，你已经系想象咗佢哋系真正嘅情侣咧。如果你哋有谂法嘅话咧，欢迎你哋喺网上面可以留言同我哋分享啊吓。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好多听众都攞晒佢哋嘅回忆出嚟， 系啊， 都系同我哋差唔多吓。 我自己有一个本来咧几冷门嘅选择嘅，咁我估唔到咧，我哋都有听众讲咗出嚟。 系啊， 我哋讲啲热门嘅先啦。即系如果一讲嘅话咧，即系可能有好多嘅听众即刻会讲。陶大宇搭郭可盈呢一条 Q 咧系大热嘅， 系啦， 系啦，系几热门嘅，因为咧就系刑事侦缉档案啊嘛，拍咗咧就好几集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啊，大家都仲会记得阿大勇。同埋阿 Jessie 係啦 ，Jessie 啊嘛，係咪 ？Jessie 係啦 ，Jessie 係 啦，係啦，佢哋兩個嘅角色咧都真係好深入民心啊嚇，所以咧就會即係有咁好嘅效果之後咧，就拍完一集又一集咁樣啦 嚇。OK， 好啊，咁啊跟住咧就仲有神雕啦，係啦，即係。 系啊，有好多噶。不过咧喺呢个时候咧，首先咧有一个特别嘅风暴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先啦吓。香港天文台咧宣布，预计会喺今日下昼两点正或者之前咧，系会发出呢个八号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亦都代表住啦本港嘅风势咧将会加强。政府咧就提醒翻啊，如果家翻屋企咧路程比较偏远、转折又或者居住喺离岛嘅市民咧，而家就应该要启程回家啦吓。嗱，重复一次啊吓，香港天文台。 台宣布，预计在今日下午两点正或者之前呢，就会发出这个八号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的风势呢将会加强的。政府呢就会提醒返屋企呢，如果是路程偏远转折又或者是居住在离岛的市民，而家呢就要启程返屋企啦。而另外呢，教育局呢亦都有特别的通告啊。由于香港天文台呢会在中午至到下午两点考虑改发这个八号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所有学校今日是停课的。学校呢亦都应该要有一些应变的措施啦，确保学生的安全的，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就会安排这个学生呢返屋企的。咁大家留意住风暴消息，呢个系最新嘅 update 啊！ OK， 好啦，咁我哋继续讲翻我哋嘅荧幕情侣啊，真系有好多好多咧，大家嗰个画面出翻晒嚟啊！唔知大家仲有冇记得呢首歌？ 啊，一听就知啦！ 大家准备一齐嚟啊！ 等等，未到。 系啊，我准备好噶啦，嚟啦！啊！啊！冇错，讲紧嘅净系听到呢个啊，都知系《神雕》嘅主题曲啦。 哇！真系谂起咧，即系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嗰、那个即系 intro 就已经咧，即系嗰个即刻谂起个电视机画面之余咧，仲谂下当其时屋企嘅情况咯。 咩屋企嘅情况咧？ 你喺屋企睇呢个电视噶嘛？ 啊、但我就觉得呢个咧，佢哋系三人行咯，即系除咗你会谂起咧，即系好，大家好记得嘅就阿刘德华啦，加陈玉莲嘅呢一个嘅组合， 阿刁兄啊， 系啦，佢哋系三人行噶，我觉得系有第三者嘅。但我觉得咧，如果你拍好多嘅金融电视剧嘅话咧、真系可能本身个剧本好啊， 系啊， 所以咧有好多嘅荧幕情侣，就算你话跟住到阿古天乐同阿李若彤去做啊，其实都系。好深入民心嘅呢一啲嘅组合，咁、金融嘅组合咧，仲可能会即刻谂起咧郭靖同黄蓉啦，系咪？咁、所以咧，黄日华同翁美玲嘅呢一个嘅拍档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咧，哇！呢一对嘅荧幕情侣，咦，真系好驯服喎，咁 啊，好正啊，好正啊，系啊！咁啊，另外咧，啲听众都得意嘅，佢哋除咗呢啲咁经典嘅电视剧嘅情侣之外咧，我都见到咧，头先嗱，你又话Jesse 啦， 系啊，同阿大勇，即系陶大宇搭郭可盈， 我见到呢度咧就话啦。有马天佑同埋做方天佑啊嘛，马小玲，方天佑同埋马小玲系啦， 边度电视剧？ 系就系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哇系喎呢对咧又系， 天照同文绮文咯， 系啊系啊，尹天照同文绮文咯，都真系好匹配啊， 好匹配啊， 即系个身形啊，又系高高瘦瘦，又靓靓女女，靓靓仔仔咁。 但我一谂起都系谂起对长腿多啲， 系啊，最沙食 嘅，嗰条短裙同埋个长腿，系咪？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听众咧就会讲到咧。吴启华搭蔡少芬，即系佢哋喺《妙手人心》里面咧，着住嗰个医生袍啦。我仲记得阿蔡少芬个角色叫 Jackie 咁样 嘅。哇，咁犀利 嘅！系，我真系记得， 我记得系一个男仔名，但系我唔记得系叫 Jackie。 我仲记得咧，其中有一幕咧就系阿蔡少芬病咗咁样嘅，佢话咧就喺床边咧，即系嗰一刻咧，即系我谂系全香港睇紧电视剧嘅朋友咧，睇紧呢套《妙手人心》咧都流眼泪啊！因为你真系觉得咧呢一对真正嘅情侣咧要分开啦，咁但系其实佢哋真系做戏嘅咋咁样。 仲有我哋再讲一啲好经典啦。譬如话发哥郑裕玲咧， 啊呢、這个犀利啦， 犀利啦！ 但我觉得嘟姐咧，除咗拍发哥之外咧，有好佢哋有啲系可以一个搭几个咁样。 你知唔知我细个嗰时咧好低能咧？佢觉得 你肯定而家唔系， 唔好咁讲。 而家 我呢个系问题嚟嘅， 系佢觉得咧吓，点解佢咧点话姐咧又同呢、這个又同嗰、那个佢咁贪心嘅？即系嗰时睇电视唔知以为佢真系拍拖啊，系真系会觉得佢哋系情侣咁样噶嘛？ 会 噶。或者都姐我睇下姐多啲嘅，即系话都姐都有睇嘅，咁但系会觉得哇咁多男朋友个个都系佢嗱，刘松仁系啦，秋哥 都靓仔嘅， 何必师傅系啦，跟住咧又见到即嗰啲古装又有啦，哇我咁多男朋友 系你需要你会见到咧有阵时咧一个头咧可以有几个叉叉出嚟嘅，即系阿汪阿姐你就即刻谂起几个啦，都姐都有几个喎，嗱最着咗我哋有啲听众即刻谂起佢同发哥啊阿邵尊都有咁讲，我哋嘅听众都有咁讲啦，另外亦都会谂起嘟姐同万子哥， 呢个又系经典嚟嘅。 系啊，边套电视剧啊？ 系啊，咪就系 嗰套电视剧，咪叫《扫镬》咯，系咪？ 系啊，婚纱中背影双双对对啊嘛。 系啊，咁嗰段时期叫咩名啊？ 啊，叫做。 但你记得首主题曲喎？ 刘文大亨。 犀利犀利， 好彩嘅。系啊，我少少啊，少少真啲唔记得。 系啊，但其实佢哋合作过咧，因为嗰阵时咧，即系电视台咧，即系而家好多就喺内地剧又会播啊，即系更加多电视剧嘅话咧，就会制造到更加多嘅荧幕情侣咯。我头先咧话有一对咧系我自己觉得系冷门嘅选择嚟嘅。 系，讲下听。 我其实我琴日一谂咧，我就谂咗呢一个，我估唔到听众都有讲。是阿善依同阿叉燒餅， 係啊係啊！ 平時你會成日諗起咧，熒幕情侶咧一定係嗰啲咧， 就係後生靚啊， 係啦， 男女仔都靚嘅主角都係。 嗰啲愛情故事啊，又會有第三者啊，有啲轉折啊。但係咧喺我心目中咧，可能真情呢套電視劇咧，真係做咗太多集啦。喺三多燒味店裡面發生咁多嘅故事，當阿李思琪飾演嘅善依，同埋阿劉丹哥哥咧，即係飾演嘅呢一個叉燒餅， 係叉燒餅。 他们拍了这么多集之后呢，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不可能不是一起的，这样 真的很合拍到很合拍的。 是啊， 是啊，但是皆大欢喜啊，佳妍姐是不是没有什么 的？佳妍姐是很多男朋友的，皆大欢喜里面。 是啊，他没有 很多男人追他，但是没有固定的。 是啊，是啊。 但他另外一套就有，真情他有好几个男朋友。 是啊，是啊。 我觉得他跟阿猫屎呢，黄锦新呢，是很记得的。 因为筛选的佳妍姐男朋友，知不知道？ 他自己有没有份揀的，你知不知道？ 梗有啦。 都有份揀。 有啦。 他们有，他有几个，跟着另外有一位呢是阿于洋叔，跟着都是做过他男朋友。我唔记得他的角色叫什么名字，但那时每一段呢我都觉得哇，好好匹配嘅，即係有陣時去到一啲處境劇嘅時候咧，就講到即係唔係一定係嗰啲小心花旦啊，即 係 爸爸媽媽輩嗰啲咧， 即係例如馬開倫同阿積少啊， 係咪啊？ 係、哎、好好笑㗎，去拍嗰啲嘢。 係啊，你都有啊，我哋嘅聽眾都有，你都上榜喎。 係啊，阿小娟同埋邊個啊？ 係啊，你自己講啦，你都睇到嘅。 係 熒幕情侶， 熒幕情侶都係邊個啊？最在得耐咪嗰個咯。 邊個啊？即係 王姐咯， 王姐 做得耐喎， 即係嗰套劇拍得耐。係。 其實如果我真係咁問下你，小娟，即係當時咧都真係一對熒幕情侶嚟㗎嘛？即係因為個睇一個處境劇，亦都係長壽嘅處境劇，會唔會咧？其實即係作為一位 artist。是会几开心咁样 pair up 到一对之后咧，真系多咗外快可以出去搵钱嘅咧， 一齐 呢样嘢我就唔系太清楚， 系 因为我同阿巷姐好少夹得埋出去搵钱嘅，因为咧佢诶得闲咧佢就中意瞓觉嘅，咁我又唔 咁忙啊， 系啊，我又唔系啲人好中意搵我啦，变咗好少啊，除咗一两次啦，我记得好似依稀记得系一两次啦， 系即都会有嘅咁样， 但系巷姐好得意，巷姐安排晒我要做啲咩嘅。我是不会揸到主意的，跟剧入面一样的。 哦、咦跟戏入面和你现实生活的命运都一样。 是啊、是你现在唱这几个歌你还不要做其他东西。好好好好。 很得意的。 刚才说到都姐啊，都姐做一个什么的，做个拍档的。 我觉得这个是经典的。但我没想过呢，我们有这么多听众都投一票啊。就是讲他跟黄子华在男亲女爱里面呢， 简直系化学中真系好犀利啦！ 系因为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讲翻，即系都系一套处境剧 啊。 但系佢相对好多香港嘅处境剧咧，其实拍嘅集数系冇咁多嘅。嗰阵时系一百集，拍咗一百集。但系都姐同埋子华咧，本身都姐个角色咧就系话事噶嘛。咁啊，子华嗰个角色咧就系即系一个低下阶层一啲嘅，就系本身佢哋嗰个应该个身份啊、背景啊有距离、有啲悬殊嘅。但系咁样咧就擦出咗好多嘅火花出嚟。男亲女爱呢一套咧，我睇翻个资料咧，佢曾经咧仲刷新过一个咧就 系 收视嘅记录啊，五十点啊， 系啊，未试过嘅，未试过。 喂，真系晚真系晚晚追啊，认真地。 好似佢哋咪做个舞台剧添咁， 好似有舞台剧版嘅， 舞台剧版咯。 系啊， 仲 写 成世仲唔去，即系成 成住个世， 成住个世去做啊嘛。 系啊，仲写咧，耐唔时咧就会话咧，佢哋呢一个嘅班底咧都会出嚟咧有聚会啊，跟住每一次 post 上出嚟咧，听众们啊、观众们啊就会好想知有冇机会有下。下集啊，我哋仲好想睇到你哋两个演情侣啊，咁样噶。咁啊，唔单止咁样嘅，譬如另外一对咧，佢哋系拍过好多个系列添嘅。欧阳震华系搭关咏荷， 无论时装古装都好多啊。 系 啊，系嗬，好似绝配咁啊，咪大家真系夹过咧。喂，即系就算即系 导演 call 班底嘅时候，会唔会问一下啲演员，喂，你今次想边个做你 partner？ 其实咧系好被动嘅演员，因为点解咧？因为演员咧佢会分咗条 line 嘅，即系譬如话郭晋安嗰条 line 咧，就永远可能撞，可能撞唔到我哋或者可能撞埋我边嘅，因为佢哋拍嘢咧，始终都系三个月或者四个月一个剧集噶嘛。咁好啦，呢套剧集完咗咧，我哋啲相会摆翻出个 board 度嘅。咁嗰啲监制就 即系呢啲而家你可以揾啦， 系啦，可以执药啦，你哋执药啦咁样。所以来来去咧都会执翻个 pair 出嚟嘅，因为啱啱个 pair 得闲啊嘛。 系，咁又可以撞翻咁样啦。咁另外仲有好多我哋听众嘅选择噶。 有啊，有唔少啊。嗱，呢度咧有听众仲讲紧啦，我哇，真系俾佢谂到啊。Hillary 咧就话飞越十八层嘅苗侨伟、戚美珍，简直绝配。今天去到今天啊，已经系三哥同三嫂。 系啊，呢个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 有一啲咧就譬如梁朝伟咁样啦，即系佢出到冇耐嗰阵时咧，其实真系拍好多电视剧噶嘛。佢都 pair up 好多嘅女主角，即系几个都有嘅。譬如有人觉得佢同刘嘉玲啊，到而家都系一对啦。但系亦都有人话曾华倩都好配， 系 系啦，张曼玉又好配噶， 可能我系咪？ 即系其实即系有一啲即系啊，好似好百搭咁样啊，大家都会咧即系觉得系好中意嘅。 系啊系啊，喂，另外咧仲有跟郭晓红啊，阿黎耀祥搭呢个 邓瑞文， 系啊，又系咧 柴狗啊， 系啦，咁佢话啫，即系唔系呢个系刘醒，刘醒即系柴狗啊， 柴狗咯， 系啊，系啦，咁啊，即系佢话呢个配搭咧又系一流嘅咁样。 系啊，佢哋跟住咧都因为咁样又拍咗第二集啦，跟住同埋都真系好似有好多广告啊，有好多一齐 拍添啊， 系啊，出去搵钱嘅机会啊，呢啲好紧要啊。 阿 B B 就话嗱，喂，有四对啊，佢心目中里面有四对，第一就系郑少秋加郑。赵雅芝，第二咧就系周润发加郑裕玲，第三咧就系刘德华加陈玉莲，第四就系苗侨伟戚美珍，啊，应该系唔同嘅年代嗰啲叫做情侣咧，系真系好亲啊！觉得佢哋 嗱近啲嘅又有啲乜嘢咧？有亦都有听众就话啦。Chi Lam 拍阿佘诗曼， 哦，都系几好。 十月初五的月光，其实都真系， 但系叫近啲， 唔系可以再近啲嗱。你跟住就 有啦。我哋算近噶啦，对我哋嚟讲系。 有林峰搭钟嘉欣， 系咁 就 系近。 呢个近啲啦， 林峰都好耐冇拍戏， 系啦。马国明搭杨怡，亦都有人讲嘅。咁啊，最近咧好多网民都尝试推啦，因为有新嘅剧集出啊嘛，即系出完咗啦都，就阿马明就搭呢一个Natalie， 系啦， 同思颖。系啦，即系佢哋好多人甚至都会话，不如推到佢哋 真系拍拖啦， 系啊，推到佢哋咁样啦。 即系你睇到嗰套戏咧，就白色强人啊嘛，咁咧真系咧会觉得，不如你真系一 pair 咯，系好夹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咧都唔似讲对白咁样噶，嗰啲表情啊，对话啊咁样。 另外咧，我哋头先咧咪话我哋有两个同学仔咧，今日咧本本想拉埋佢哋落水咧一齐倾下嘅。 不过由于天气问题，佢哋早咗 放学啊咁样，佢哋就讲到其实呢个就真系紧啲啦吓。萧正楠搭黄翠如喺佢哋心目中咧都系金童玉女嚟嘅， 咁啊系， 系啊，喺电视上面啦，即系一啲嘅剧集里面做过情侣，现实生活咧都做咗夫妇啦，所以咧即系你都会觉得 真系情侣系由拍戏开始，跟住慢慢 拍出感情， 容唔容易多唔多嘅咧？ 多啊，真系 你见好多啊， 我一次都未试过。 我你系咪见好多？ 我见好多， 帮自己拉闸嘅小猪。 我见好多系拍咗一套剧系做咗情侣， 系， 但系又无声咁样散咗嘅 啊。 即係好多啊！ 因為完咗嗰套 劇咧，就大家又大家忙啦嘛。 係咪真係會假戲情真嗰啲嘅咧？ 事實上係比較易嘅，是比較易嘅。我都自己試過，譬如話拍嗰套古裝， 自己都試過。 唔係拍嗰套古裝， 嗰 個女仔嗰條感情線嗰個女仔咧，一上咗古裝咧，我覺得自己好中意佢噶。系啊，真系， 因为你仲系留喺古代， 唔系因为嗰个剧本啊写佢即系为我即系死啊咁样咧， 是 你入咗戏之后，你觉得啊佢真系好啦，但系一攞妆，我对就冇啲感觉。 你咁呢啲未叫投入咯，净系入咗戏咯，即系古装先至得， 即系好正常。 有冇发梦过佢啊？ 吓冇冇冇人嫁咗啦，诶 系啊。Okay, okay. 另外有一啲咧，即系都系一啲另类啲嘅选择，但我讲呢一对嘅话咧，我会话真系坚。兼精彩嘅經典情侶組合，不過咧主要咧即係電影度出現嘅。本來呢一個諗住下個禮拜講嘅，但係我覺得阿 Alan 佢講到阿董彪叔加沈殿下，你唔係話經典啊嘛？係咪先？係啊，逼人完又逼人再殺，逼人佢都係佢哋。 肥姐就好怕見到阿彪叔嘅， 點解啊？ 因為一見親彪叔咧，佢就會失禁㗎啦。 哦，因為笑。 彪叔好中意講笑嘅。 另外咧，有聽眾講到咧就係邵美琪加温兆倫。 哦，呢個又 係 啊。 我本善良啊，係咪應該？ 得系， 我俾善良系。 系啦，呢一个，跟住咧亦都多过一个嘅听众咧，就会讲话记唔记得龙本多情啊，双天鹅拍住哥哥张国荣啊，呢、 哦、 一、這个都 系 好经典啦、 啊。 冲上云霄咧就有吴镇宇加陈慧珊。 啊， 呢、這个其实都兼经典噶，我觉得都真系， 啊系啊， 都几匹配噶， 系啊，所以咧即系令到大家咧深入民心嘅电视剧经典情侣组合咧，都真系好多下噶， 系啊，真系唔少嘅。咁咧呢个咧仲有啊，嗱而家咧咁讲紧大台啦，咁啊播咗即系翻。播咪翻播，即系话本身谂住完，但又继续做，继续做落去啦，做多百几集咧，啊，爱回家咧， 系啊，你 爱回家 有几多 对 啊？ 系 啊，多到多到好多对 嗰度。佢真系，咪佢由初初佢都唔系，都唔系情侣嚟噶嘛，初初都系，即系佢都系由好用咗好耐时间编 铺 排 铺排个情节， 铺排佢哋咧，铺到咧，大家都希望佢哋可以一齐噶嘛，咁真系，而家你见到好多广告，都见到佢真系拍住。档咁走出嚟嘅， 送水辉搭大小姐啦， 系啦，送水辉搭大小姐啦， 仲有一啲嘅系嘛， 红药水啦， 系啊， 边个红药水啊？ 哦，长脚鞋啊， 系叫红药水啊， 吕慧仪啊， 个角色叫红药水， 系啦， 系啦，所以呢啲大家都会记得嘅， 系啦，就叫工同埋佢个拍档工业啦， 工业啊叫做， 即系佢名， 系个 唔系佢哋改名系好抵死嘅， 角色名啊，系啊，咁啊仲有即系仲有啦，我哋即系喺外回家。里面咧叫谭道德个校长啦，同埋佢太太啦，佢真系又拍戏，跟住而家真系结埋婚啦。 啊，其实咧听众仲有好多，譬如呢个我觉得特别啲嘅就系森美搭陈豪跨世代。 系啊，呢个好正。 黎明都有，因为其实黎明都拍唔少 噶 嘛。譬如有人就会话佢同陈松伶好拍啦，好夹啦。另外佢同阿李嘉欣嗰度袁振合啊，即系仲要咧，即系成日有嗰啲花边新闻走出嚟咧，究竟系真情侣啊，定系净系做戏咧？系啊，住得好近，你都知啊，系咪？ 系啊。仲有啊，我哋屋同事咧就话啦，喂，仲有义不容情噶咁样。佢话于洋搭高山系高山青，佢话。啊、做咗好医嘅老公，立新嘅老豆，系义不容情咁、样。 另外一个咧，我都系同阿叉烧饼同阿善姨有得挥嘅，就阿顺叔同埋阿顺嫂。 吓系喎， 你谂下，拍咗一九八几，拍咗几耐啊？佢哋系咪好多噶？真系 顺叔同顺嫂 系啊，犀利噶！ 你有睇噶嘛？ 我有睇，我同阿顺嫂而家有来往噶都。 咦系啊？ 仲有左联啊？佢 OK 嘛 ？OK， 非常精神。 系啊系啊，喂，仲有黄日华加翁美玲嘅《神雕侠侣》咧。 系啊，呢个总之咧，即系经典嘅情侣组合，真系非常之多啊！大家咧攞翻啲集体回忆出嚟咧，都真系几开心。 系阿辉汪咧就话啦，有郑伊健加陈松伶嘅。月儿弯弯啦，系啦，九二中无艳笑看风云，咁佢话佢哋都好衬嘅，佢话依恋加陈松伶 都好几次啊吓，咁大家就继续可以开心下回忆一下啦。但系咧喺听十二点钟新闻之前咧，又要有啲新嘅风暴消息同大家讲啊，我哋嘅天气消息啊最新，因为又多咗一个嘅信号喺度啊吓，廿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如挂之余，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有咗响度嘅。 系啊，雷暴咧亦都去到3点钟嘅，咁大家留意住嚟紧嘅天气啦、情况啦，系啦。 头先都讲咗噶啦，准备咧会喺2点之前啊，考虑改挂8号风球啊，留意住我哋风骚快活人有最新嘅风暴消息。 为各界应该建设公开嘅对话平台，俾不同持份者表达意见，逐步消解社会矛盾同埋缩窄分歧。风暴消息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預料本港平均的風速每小時是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熱帶風暴韋柏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370公里，即是北緯19度、東經113.7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向廣東西部一帶。在過去幾個鐘，韋柏採取較為偏北路徑移動，韋柏雨帶發展並不平均，东侧发展较为旺盛，风力亦都较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韦柏在今日会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且在今日稍后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下午本港的风力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的2点之前改发8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同韦柏相关的雨带会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海面亦都會有大浪同埋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埋低洼地帶， 并且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69和61公里，最高的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5、83和77公里。天文台预测吹偏东的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增强，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浪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钟，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31点，跌315点，总成交金额系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报价，腾讯控股370元，跌3.2；中国平安93.65，跌0.5；友邦保险81.15，跌0.4；盈富基金28.55，跌3毫；建设银行6.07，跌8仙；汇丰控股63.45，跌3.5；工商银行5.3，跌7仙；中烟香港25.4，系跌1.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826，英镑9.511，瑞士法郎7.899，澳元5.394，加元5.956，新西兰元5.163，欧元系8.7308。每百日元兑港元7.2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就是87.9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1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3,34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8.07美元，卖出系1,428.41美元。香港电台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渡轮服务啊，咁嚟到渡轮服务咧，以下讲嘅航班咧就已经系暂停噶啦，咁包括系马料水至塔门啦、塔门至黄石、长洲至芝麻湾、芝麻湾至梅窝坪洲就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啦，咁而长洲至到梅窝坪洲咧就会喺中午12:45啦，坪洲至到梅窝长洲下午嘅1:35，另外梅窝至到坪洲就会喺下午嘅1:15啦，梅窝至到芝麻湾下午2点钟，梅窝至到长洲都是下午2点钟，芝麻湾至长洲在下午2:20呢将会暂停服务，大家留意啦。另外铁路和港铁的巴士服务呢都会逐步加密班次的。讲回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回旺角近九龙货仓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排到去观塘码头。最后卫生署提你，高盐飲食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懂得拣，记得少盐少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你要唔要试下大？ 大大咩啊？试大麻？喂，毒品你都试？你知唔知吸食大麻会对身体带嚟咩祸害噶？ 我知，会增加患上呼吸道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啊嘛，仲会令人抑郁添。 你知？你咁熟行情嘅，唔通你？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啦。我系想问你啊，要唔要试下大围踩单车入大埔？ 师兄祠堂， 斌仔， 凌子维， 提提你，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可以去院校报名了。 哇，今日咧真系好冻啊！要起歌嘅话咧，应该系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度算冻啫？最冻应该系冷得我吞吞震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到我读天气啦。啊，今日嘅气温系26度，湿度92度。咁咧就有呢个三个嘅 announce 嘅，一个就三号风球咧仍然悬挂嘅。咁呢个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仍然都有嘅。咁咧仲有咧而家嗰个 雷暴 警告咧就已经去到咧4点钟啦。 3点钟啊！ 3点钟啊！对唔住，睇唔到。 我见到阿兆尊真系好笑嘅，揸住个咪咧蒙埋只眼，越近越前个望都读错啊！ 因为好似一六啊， 系啊。喂，但系另外一个消息咧，大家都要知道嘅。因为咧，天文台咧已经宣布咗，预计会喺今日下昼2点正，又或者之前咧会发出呢个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啊，即系8号风球啊吓。预计咧本港风势咧将会加强嘅，政府咧就提醒翻啊，如果你系翻屋企路程比较系偏远啦，转折又或者居住喺离岛嘅市民咧，而家就应该要启程翻屋企啦。咁啲老细都真系做少少嘢啊。 头先听到好多船咧都好似话要 停啦停啦， 大家真系留意住你翻屋企嗰条船究竟停未啊吓？ 系，我成日都会好特别留意，即系一有风暴消息，你就会睇新闻多噶啦。你睇新闻多咧，就会见到有好多码头咧，要翻翻去离岛住嘅居民咧，就会话：哎呀，突然之间停咗，而家都唔知点算，追唔到啊！嗰啲咁样咧，就会有噶。另外咧，教育局咧都有个特别嘅通告啊，就话由于香港天文台咧就会喺中午至到下昼2点钟咧，就会考虑改发呢个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啊。咁啊，已经宣布咗啦。会在今日2点正或者之前发呢个八号波噶啦，所有学校今日是停课的，学校咧亦都应该要实施一些应变措施，确保咧学生安全，并且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咧，先至安排学生翻屋企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 真的要留意住个天气吓，唔该晒。咁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8，虽然咧我哋就未知几时挂爆风球，但我哋游戏依然继续玩嘅，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登记。咁啊， 猜我是谁啊？系啦， 咁啊，啱啱我哋都有啲嘢要呼吁。我哋而家都打定电话嚟登记下先吓。 好 ，OK， 好，咁啊嗱，而家成日都话有啲行业咧就真系喂唔需要人手啦。咁我哋即系早排都讲咗啦，嗰啲叫做一啲店铺啦系冇人噶嘛，即系冇售货员噶嘛，亦都冇收银员噶嘛。咁一啲叫自助形式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咁点俾钱啊？ 内地有好多啊嘛，而家系咪？ 就试行紧啦。咁啊啲便利店都系咁讲啦，系啦，即系好多铺头开始。 日本要学下啦。 店又系咁啊！ 日本而家话好多嘅24小时便利店，因为唔够人啊嘛，开唔到24小时啊嘛，可能到咗咧夜晚11点之后咧，就会变成咗咧自动俾钱。 系啦系啦系啦，或者唔开咁啊，改咗嘅。 而家就唔开咯，话 改咗个经营嘅时间。咁你觉得仲有啲乜嘢行业系可以真系唔需要人手咧？ 咩？即系零售业嘅，你讲紧嘅系 零售业嚟嘅， 零售业 都好多人去帮衬嘅， 但系就唔使 sales 嘅， 可以唔使人喺度帮你 收银又唔使 ，sales 又唔使 啦，系啦， 哇！ 啊，都唔得喎。譬如我見到而家咧，你去食回轉壽司咧，咪多咗，即係落單就唔使啦，你自己就撳掣，跟住佢就會過嚟。 佢都有人喺度 啦。但我就話都係有人啦咁。 嗰間店鋪咧就細細地，唔使太大嘅，但係咧話啲門面咧好多人成日排隊喎，哇！ 珍珠奶茶 咁厲害？ 嗯，係啊， 真係 真係。 咁你點啊？即係你入落個 screen 度，就喺度撳啦。我要珍珠奶茶，我 要加啲乜嘢 珍珠，跟住佢哋好多噶嘛，小冰、小甜咁樣， 係啦，跟住撳， 跟住佢就會攞部機度戳到會珍珠奶茶俾你啦，係咪？ 啊，你覺得可唔可行啊？ 我覺得麻煩啲咯，因為你 邊個麻煩啦？ 嗰部機麻煩啊，因為你揀嗰啲嘢咧，又小冰小甜係咪？一陣又多糖咁樣，佢會唔會做到咁多嘅嗰啲動作咧？你諗下。 嗯哼，咁你又觉得机械人可唔可以帮你做到呢件事呢？ 我觉得珍珠奶茶系可以做到嘅，因为首先佢哋嗰个选择相对唔系最多啊。咁你谂下啦，麦叔叔而家都可以啦， 但系佢个成本肯定高好多， 即系喺个 screen 度俾你揿，机器贵定人贵啊？ 如果你话珍珠奶茶呢部机呢，以我嘅知识应该贵过麦当当， 仲贵过麦当当大量生产，嗯，我觉得应该平啲。 大家讨论下，嗱，资料我就系有手啦。你觉得系容唔容易回本啊？ 我觉得容易回，所以佢先至会谂嘅啫。 你估预计几多年可以？ 你估佢真系觉得咁样系会方便咗个人咩？方便咗啲顾客咩？系佢自己使少咗钱啫嘛。 嗱，其实咧就真系啦，喺台湾咧已经咧有一间公司咧，就有个人咧就设计咗咧呢个机械人去帮你哋落单整一杯珍珠奶茶嘅， 即系唔系揿 screen 添啊，系有个机械人会答你欢迎你， 我帮你整翻入去。 哇！你啲国语衰过我， 我梗系不嬲都唔系咁好噶啦， 但好难揾。 我哋嗰啲咩点啊煲冬瓜几好噶， 分分钟咧。是客人点餐的时候，即是说我想要又多辣又少甜又不知道加什么那些，那个时间内，即如果你要排队等的，只是因为你前面那个人会按完未，你说 是的， 是的，因为呢就为什么这个人设计这个叫机械人呢，他呢其实就不是说真的想着悭成本就整的，因为呢他 说我不信。我都唔信，为咗悭成本， 我都唔信。 系啊，不过你继续讲，我想听埋佢点狡辩。 佢话佢爸爸妈妈咧就系 死人攞到阿爸阿妈出嚟遮实我，我想打个退堂鼓，对唔住啊，你阿爸阿妈咁样。 因为佢爸爸妈妈咧就系开呢个珍珠奶茶即系起家嘅，咁样，所以咧佢话咧，因为佢哋年纪大啦，佢话咧即系见到佢咧日摇夜摇，你知真系用人手咁样戳个成分钟噶嘛，咁样。 但系有阵时我见到都用多咗机器噶啦，而家。 哦，咁可能咁你家家唔同咯， 可 能佢都系 老字号啊！ 台湾已经是最地道、最早期 啊！系啊，咁佢就可能佢爸爸妈妈就坚持，即系都系用手摇啦，咁样先觉得系呢、這个，即系你知好多 风味嚟 嘅，系啦系啦系啦，唔好再将眼红晒啦。咁跟住咧， 佢趁我啊， 阿妈走咗出嚟，即刻滴啲眼药水先，你讲先啊。 咁跟住咧，佢就话啊，不如咁啦，不如设计一个机械人机械臂，咁去帮爸爸妈妈手啦，咁啊，结果咧佢真系咧做到一件事啊！咁就係等，我都要打下先。 好，咁我繼續講啊嚇，喺我係啦，咁佢就攞咗個設計咗個機械臂。 係啦，咁係啦，咁跟住咧就嗰啲客人嚟到點樣咧？佢就會有一個熒幕顯示咧，就俾啲顧客嚟到咧，咁就話佢自己撳啦，自己撳自己中意嘅喜歡嘅 DIY 嗰個杯嘢飲。 嗯。 咁跟住咧，咁佢輸入個程式啦。 係。 咁。等等我都要 系啊，而我就喺度流紧眼泪，究竟系个风打到嚟都真系好劲啊，搞到大家又打一次又打眼泪啊吓， 唔好意思啊。咁咧跟住咧就顾客咧就只入晒嗰程式，咁 即系自在形式啦。 咁咪收到嗰个资讯啊嘛，咁个机械人咪嚟咯。咁佢只要嗰个程式配合，哦好啦，呢个要珍珠奶茶，呢个要可能要 抹香珍珠嘅，我净系 柠檬味咁啊，即系可能可能其他唔同啦。咁佢输入程式，佢咪就系自动喺嗰度嗰部机嗰度攞个杯，即系嗰个机械人啊，即刻攞个杯摆喺嗰度，跟住嗰度嗰个系统咧就会输入到嗰个人要乜嘢就小甜就可能啜咁啊就系小甜啦，跟住要多奶啜咁啊都多啲啦咁。程式喺晒所有嘅嗰啲叫做嘢饮品里边，跟住机械人怼个杯落去过，即系好似 我明你明 生产线咁样。 我估咧，其实个速度系咪都会？会快咗啊！即系佢整一杯珍珠， 你觉得可以几快？ 我估 嗱，而家整杯珍珠奶茶，认真个个都系要等。 我谂都要等一分钟嘅，而家即系最快都要， 起码都三分钟 啊！如果 我估30秒就搞得掂啦，一杯。 俾多少少，唔好意思，佢都要啲时间， 四十秒啊， 都有都有十个工序要做嘅， 系啦，四十五秒 啊，佢要八十秒嘅都要。 咁分半鐘啊，唔係真係好快喎、 啊。唔係、啊，佢話但係相對地人手嘅時候，因為佢爸爸媽都話啦，講佢爸爸媽媽咧，真係做嘅時候咧， 翹埋手就可以咧，你坐啊。 唔係啊，佢真係搖咗一分鐘先俾人哋嘅。咁你諗下，仲要其他工序落料啊，成日仲要吸蓋啊，要俾人哋啊。咁相對地咧，可能就係慳咗時間嘅。咁佢都要八十秒整一杯嘅。咁佢話咧咁你頭先講緊咧個成本啦，係咪？ 係。 咁你覺得佢要400万台币？ 即是100万港纸， 是 净系部机啊， 系 净系嗰个机， 成个 system 啦，我话成个系统啦， 系啦系啦，咁样咯， 咁样 两年半，佢话已经回本啦，可以 得唔得？ 佢计过，佢话而家要人手咧，要百几万，即系百几万嘅。 我用唔得， 我真系问过呢样嘢， 你想搞？ 我真系问嗰间呢啲奶茶铺，我又问佢嘅成本几多啊？即系如果我想开点样啊？你冇开我隔篱就得啦，咁样。佢话大约咧系140万到170万啦，视乎你个 franchise 跟住攞嗰个代理嘅系几多钱啦。咁佢话而家佢哋攞嗰啲系40万到啦，如果台湾攞嘅。咁如果计埋呢部机嚟，140万噶咯。系咪再加埋租埋嗰度？即系成200几万先开到铺喎、 啊。哦， 如果香港你讲 香港咯，系咯，但系一日只系卖500几， 你叫我哋剪彩啊？净系谂自己嘅利益，我唔理你赚定蚀噶。 我会静静鸡嘅俾张卡嚟嘅。 我哋去帮你坐啊， 唔系而家系坐嘅，咨询紧啫。 佢就系咁讲咯，佢话嗰部机咧就要400万，佢话预计两年几咧就回本啊咁样，因为佢话人手咧，佢话都即系人手咧，其实都 要嘅，因為你始終嗰啲一路去咧，你要揾人 refill 噶嘛，係咪先？ 我見到有一啲咧比較大型，就算喺香港有分店，都係台灣嚟嗰邊噶啦。咁樣咧，一間鋪頭嘅話咧，可以，譬如我見到灣仔有一間鋪頭係專賣珍珠奶茶嘅， 係 佢係可以去到平均，我見到有6个員工噶。因为佢生意真系好多啦， 特 殊系有啦，有人要需要洗嘢啦，有人要做珍珠奶茶。另外，因为咧可能而家咧，即系譬如有阵，其实譬如我哋头先都食咗散水饼啦，系咪？有啲系散水奶茶噶，即系就佢仲会有外卖，所以一次过佢哋收到 order 咧，系啊，电话打到嚟咧，可能系整几十杯咁样噶。你谂下啦，嗱，如果一个员工你当15000一个月啦，你净系咁多个员工，譬如有6个啦，我唔理有冇其他嗰啲咩替工啊嗰样嘢，你一个月都90000啦，咁如果你谂下啦，你一年几多钱啦？嗰度都100万啦。 所以啊，佢咪话咯，佢预计咧就即系回本得 OK 嘅，两年半咁啊可以回本，咁仲悭翻啲人手。 我都觉得佢系想悭钱嘅，攞阿爸阿妈嚟做挡箭牌。 点好啦？即系原来而家哦，买杯珍珠奶茶，买杯嘢饮，都可能系机械臂同你整个噃。 你偷走了戳破的泡沫，燃烧在夜空的烟火。你偷走了玫瑰衬托，留下孤单的纸托。无休的穿梭，无知的蹉跎，被夺去方向。压的执托，我 的退缩，被锁在角落，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在沙漏的漩涡，时间锁靠近你的魂魄，想把每一颗琢磨的闪烁，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显得退缩，被锁在角落，想象的 好，呢度咧有啊黄然嘅偷时间的人，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嘅题目系 打风 有关嘅嘢， 系啦，总之你可能会见到嘅嘢啦，你要准 备 嘅嘢啦， 预备啊，或者系见到嘅嘢啦， 系啦，一阵间咧12:30之后咧，我哋就会博你哋出街，而家咧就可以打18723888俾我哋啊吓， 系啦，我啱啱可以一阵间我哋12:30之后咧就同你玩嘅， 系啊，其实打风咧即系食住个浪潮啦，系咪都话到明啦，即系两点正或者之前嘅话咧就会挂呢个八号风球。咁可能咧，好多打工仔而家咧 忙緊，可能 佢喂又走咗啦，有啲 係啊，好多放工噶啦， 係啊，要真係要 都啱嘅， 費事大家逼趕住啊嘛。 住得遠嗰啲咧，真係好論盡。咪講真，真係大風大雨，住得近都論盡啦，何況住得遠啦？係 啱嘅，啱嘅。我一間都擔心，哎呀，一間點樣落去一個地方？ 使乜驚啫？ 真係唔驚。 我哋好少專啊嘛，你車到我翻屋企噶啦，係嘛？ 都得嘅。 係啊係啊，不過我見你今日忙唔好啦。 我唔忙，今日唔忙，打風都忙就好危險嘅，知唔知啊？ 哦，咁又係，咁又係。 赶住 啊！系啊，所以系啊，我可以跟有得有车跟啊！所以今日咧，我哋猜猜我是谁啊？就系讲紧嘅咧，就系打风啊！吓，呢个就我哋嘅题目。18723888咧，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12:30之后咧，就会博你出街一齐玩游戏嘅。 系咁啊！嗱，而家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啲天气咧，因为真系好多个报告吓。25度气温，相对湿度94%啦。3号强风信号咧依然生效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3点钟， 啱啱收到台长嘅指示，好长啊吓！天文台已经公布咧，会喺稍后嘅时间咧，可能需要改发8号烈风或者系暴风信号。港铁嘅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将会加强至到早上繁忙嘅时间嘅班次，方便市民咧可以放工翻屋企嘅。由于喺8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之下啦，港铁列车系依然会继续服务嘅。我哋咧就呼吁乘客可以分批离开乘搭列车，避免车站会过分挤迫嘅，而个别车站可能会作出人潮管理嘅措施，确保车站人流畅顺，敬请乘客要谅解嘅。另外喺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发出3小时之后，港铁巴士同埋机场快线穿梭巴士将会暂停服务。港铁已经加强咗各个主要车站嘅人手，配合相关嘅列车服务协助乘客嘅。 系啊，咁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天气交通嘅情况，你需要搭嘅车嘅时候咁你都上网望下，究竟佢嘅资讯究竟仲系仍然服务啊，定系都仲有限度嘅服务吓？ 系啊，相信我哋咧新闻报道嘅时间咧，同埋我哋嘅交通消息啊，之后咧再同大家讲我哋最新嘅风暴消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表示，预料下昼本港风力会有所增强，会喺下昼2点前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广东西部一带。按照现时的移动路径，预计韦柏在今日稍后时间最接近本港。在星期日西区冲突中被捕的45人，当中44人被控暴动罪，全部人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至于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的24岁被告陈子谋，需要普通话翻译。控罪指他在今个月28号在干诺道中信德中心地下管有一支伸缩棍。控方申请将案押后至到9月25号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控方不反对继续俾被告保释。陈子谋的代表律师话，被告在深圳有兼职，希望保留回乡证。裁判官考虑之后，准他以1000元现金保担保外出，期间不可以离开香港，需要居于报称的地址，遵守宵禁令，逢星期三到西区警署报到。今早有清洁人员在天水围警署外清理贴上的便条纸的连龙墙，又用天拿水抹走墙外写有黑警可耻、光复香港等字眼。警署外的围墙仍留有黑字写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暴动定性等字句。昨晚至到凌晨，有数以百计的市民聚集声援网上流传被带回警署调查的两名青年，但到约凌晨2点半，突然有私家车驶过，向人群掟出多枚燃点中的烟花，部分人被击中，5人受伤送院，治理之后已经出院。教育大学校长张仁良向教大职员、学生和校友发信，表示日前去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建议特区政府向外界清楚表明逃犯条例修订已经正式撤回，以厘清含糊的地方，为对话奠下基础。又转达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希望同林郑月娥公开对话的意愿。张仁良表示，校方非常关注同学的福祉，会继续提供全方位支援。8月会按照早前的计划，跟各系会和宿生会代表见面。他重申，持续冲突和暴力绝对不能够解决困局，更加不应纵容或者是姑息暴力。他认为各界应该建设公开的对话平台，俾不同持份者表达意见，逐步消解社会矛盾和缩窄分歧。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70公里，即系北纬19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广东西部一带。过去几个钟头，韦柏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移动。韦柏雨带发展并不平均，其东侧发展较为旺盛，风力亦都较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韦柏今日会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在今日稍后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下昼本港风力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下昼2点前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与韦柏相关的雨带会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海面亦都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增强，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浪颇大。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钟。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33点，跌313点，总成交46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9,34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8.8，跌4.4；中国平安93.7，跌1.45；友邦保险81.1，跌1.45；建设银行6.07，跌8仙；盈富基金28.55，跌3毫；汇丰控股63.45，跌3.5。工商银行5.31跌6仙， 中烟香港25.2跌1.7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26，日元108.57，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9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3,34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8.21美元，卖出1,428.5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9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30日至7月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意见。想知多啲，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制作《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开始咗啦！ 依家啲细路啊，睇电视剧就叻啫，广播剧识唔识噶？ 广播剧就系咧，净系听到把声嘅剧，要有感情嘅啲语气， 真系有上堂噶、哦。 唔系你估，睇你仲够唔够胆睇小佢哋？ 真系不得了啊！我担定凳仔，等住听佢哋做好戏。颜师，做咩琴日开工中暑啊？ 老细太阳晒咪中暑咯。 甜甜，你唔好包庇我啦，我根本系为咗型，所以先着晒黑衫黑裤开工。 其实要着浅色嘅松身衫，咁先唔会中暑噶。你冇饮水咩？ 有啊，不过水机坏咗，佢饮唔够啫。 甜甜，你真系唔好包庇我啦，因为我饮水都肥，所以先冇补充足够嘅水分啊。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何颜师。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好多人都有误解，以为吸食大麻唔会上瘾，对身体冇乜害，而且仲可以放松心情添。 事实系吸食大麻同其他毒品一样，都会令你上瘾。根据世界各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吸食大麻的祸害非常深远。 例如会对你造成不可逆转的认知功能受损，患上精神病，产生焦虑和幻觉，仲会令你增加患上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大麻会令吸食者透支精神，误以为可以短暂抽离，事实是问题依然存在，更加令身体受损，弄巧反拙。 还有青少年吸食大麻更加有可能影响大脑发展，甚至妨碍学业。 所以千祈不要误信谣言，其实大麻都是毒品，一次都不可以试。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好，猜猜我是谁，星期三又来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台风有关的东西。 是啦，话晒食住啊，伟柏就来到香港啦。 是啦是啦。 那我们都到此一游啦。猜猜我是谁啊，即刻开始啦。1872388，我们的电话号码。 OK， 那我们来了事不宜迟啦。好，第一位听众是 Hello。 Hello， 你好。 阿华。 喂。 是啊，你好。 喂，你好。 系啊， 系啊 ，Hello 阿华你好 ，Hello 你好啊， 系啊，都系一样啦，我哋三个咧就会分别都有个问题喺度嘅，咁我哋就会俾三个 tips 你，咁样你咧就可以听完个 tips 之后继续问问题，估中嘅话咧我哋就会有纪念品送俾你啦， 系，好啊，你拣边个？我哋有邵尊，有啊祖祖，有啊桂花田， 桂花田啊， 桂花田啦，好嚟啊 ，OK， 呢个呢样嘢系两个字。 好， 两个字。咁咧喺打风嘅时候咧，你咧好常见到佢嘅。咁呢一样嘢咧，不论系公司你会见到，我屋企会见到， 屋企都会见到， 屋企都会有嘅。应该咁啊，有啊，有啦，好吗？有 office 有，屋企有嘅。 吓， 打风嘅时候必要用佢嘅。嗱，即系如果唔系 雨姐，两个字 系两个字。咁咧就系啦，好啊，讲完啦，你问啦。 阿华问下问题， 平嘅， 你可以问问题，佢会答你嘅。 平嘅呢样嘢。 俾少少 tips 啊。 哦。 俾三个 tips 你。系啊，你可以问问题啊，即系譬如可以问系咩颜色噶，大旧定细旧啊，即系之类嘅嘢，向住你个方向行啊嘛。 系啊。 我帮你问一个啦，系咪平时净系打风先至用？平时会唔会用噶？ 会。 平时都会用的 打风都会用的打 你说 office 有是不是文具的一种来的他想想 很明显是的 是的就是的 了可以算是那类别 啊给他贴士你啦话 我也问啦你可以问你的 文具类别两个字的 你其实呢这样东西就其实你不用想他有没有我最大的贴士你一望咧就知道，哦，嗰样系嗰样嘢啦，咁样。 阿小猪应该估到啦，系咪？ 一望就 知啦，我本来同佢一样，我改咗嚟噶。 但你肯定系两个字？ 点会唔系两个字啊？ 有阵时佢要第二个别称嘅，如果我讲紧个名嘅话， 咁我执着啲嘢，第二个别称嘢。 咁如果系咁啊，四个字系咪可以？ 系可以四个字， 三个字都得， 三个字又可以啊。究竟我哋系咪讲紧同一样嘢咧？唔好意思啊。 电话咯， 电话 系呀。 即系同打， 所以嗱，你一望到佢就知道，哦，嗰样嘢系要 越大风就越见到啊， 咁样噶啦， 系啦。 平时打风就算有呢样文具，你都未必会咁用，系咪？ 系 嗱，好大个 tips 啊吓。 嗰样嘢喺唔打风嘅时候咧，咁啊，你见到啲纸皮箱，你话哦好啊，都 OK 用噶嘛？ 纸皮箱会见到嘅， 够啦，好大个 tips 啦，喂。阿华， 系 阿华， 其实纸皮箱除咗个纸皮箱之外，最多仲有一样嘢喺黐喺上面嘅啫，应该系咪？ 系啊，胶 纸咯， 系胶纸， 封箱 胶纸，冇错。 答案就系胶纸，可以牛皮胶纸、封箱胶纸都得嘅，咁系咪胶纸啊嘛？ 即系两个字或者四个字都得咯。阿华都答啱咗啊，系啦，冇错，全对，恭喜晒。 诶，你而家喺边啊？阿华 喺公司咯， 仲未走咩？ 老细 话 就得噶啦， 咁你玩埋先啦， 被困咗喺度， 喂，小心包屋企啊嘛。 OK， 好 ，OK， 恭喜晒华， 拜拜， 好啦，第二样嘢啦，攞咗你嗰个， 唔紧要啊，好多噶，我哋 嗰个题目啊。OK， 第二位 ，Hello，Anson， 猜猜我是谁？ 喂 ，Hello，Anson， 你好， 三位主持你哋好 ，Anson 你好嘅，你几多岁啊 ，Anson？ 我九岁， 你九岁又真系 唔似 喎， 系咯、 啊。跟住就话唔俾啊，咁样。 好啦，你仲有祖哥哥同埋少尊叔叔，你有咩去拣啊？你拣边个啊？ 祖哥哥， 祖哥哥，死啦！祖哥哥嗰啲本身谂咗好难嘅，添即刻爆笑急转弯，谂个二嘅先。好， 俾多啲 tips。 好嗱 ，Anson 啊，祖哥哥俾 tips 你啊吓，呢一样嘢咧系打风先至会有嘅，第一个 tips。打風先至會有嘅，即係平時係唔會特別有佢出現嘅。OK， 跟住咧，佢係會有啲 friend 啊，有啲朋友一齊嘅。有陣時咧就好少佢一個出現嘅。通常有佢嘅話咧，佢哋就幾個會一齊出現噶啦。 明白。 佢同埋佢啲朋友咧都會有唔同顏色咧去代表住嘅。而我呢一個答案咧，個名字比較長，代表住佢個顏色咧係啡色。 啡色嘅， 啡色嘅，通常咧打风先至会出现嘅，咁样，有阵时如果好大雨都会出现噶啦，个名好长嘅，佢个符号个标志咧就系啡色嘅。 哎呀，我知， 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系啦， 嗱， 打風山泥傾瀉。 山泥嗱，如果我話六個字嘅話，就係山泥傾瀉咩啊？仲有兩個字。 呢個信號。 警告信号又长咗，但系佢都讲咗山泥倾泻 警告啦。哎呀， 好叻 啊 ！Anson 系你自己谂到啊，定系你屋企人帮你噶？ 我自己谂到。 哇，你真系好叻，我都仲未有呢个佢，我净系谂下系咪挂嗰个十号风球，点解系啡色嘅咧？咁样 唔系啊， 即系嗰个风。 通常佢会有啲 friend 噶嘛，因为有阵时可能会同时间，譬如好似而家咁啦，三号风球有黄雨喺度，有雷暴警告响度，佢哋每个都有个颜色代表住咁样噶嘛。 你神真系叻， 多 謝。 喂，你赞下我靓啊，不如。你话你好靓啊，咁啊？ 讲唔出啦，唔准教小朋友讲大话，我哋。吓 ，Anson 你系咪？ 哥哥你好型。 哇！头先见到你俾封利是你啊。 佢净系含住笑啦。多谢，多谢你听我哋封信朋友。 我唔系咩？我含笑半补丁咁啊，食咗。 佢醉咗啊，总哥哥。 多谢晒 Anson 啊！打风和小心啊，唔好出街玩水啦，知唔知啊？ 跟住黐胶纸喺屋企。 好啦，拜拜 Anson。 拜拜。 拜 拜！做小朋友节目最好就系咁噶，你可以乱咁同佢讲咧。以前嗰啲就搵搣下佢面珠，而家唔可以噶嘛， 唔系搣唔到，同我哋隔空点搣噶。 咩有阵时你我哋譬如做玩玩星期天好多小猪齿啊嘛，但你咁搣下佢面珠唔得噶啦嘛，系咪？但你叫佢喂赞我啊，赞我，佢哋通常都会肯做噶。 好麻木噶嗰啲系，好正啊！好，我听第三位听众 ，Hello， 猜猜猜猜我是谁？阿晶。 是午安啊！ 阿正你好， 阿正你好， 阿正点啊？你而家翻紧工定翻紧学嗰啲啊？ 等紧收工， 等紧收工，今日多咗好多等收工嘅听众。 收工啊，仲快走 lunch time 啦、 啊！老细未博取唔走得 lunch time 都系咪？ 你话我哋头先都读咗噶啦，两点前会挂噶啦，要早啲啊！放大家， 你玩埋游戏先，唔好讲，我惊老细突然间话走啦。 好，咁我哋开始啦。 好嚟啊！ 你系得小专职， 好小专嚟俾贴先。 哦，好简单嘅啫，我贴士就。你屋企又會有啦，公司都會有嘅，咁就平時好都唔係用得好頻密，但係咧一打風就成日都要用佢噶啦。你估係咩嚟咧？兩個字到啦，可以係 兩個字到啦。咩叫兩個字到啊？ 兩個 即 係 兩個正常講係兩個字咯。 正常嚟講兩個字，咁唔正常會幾多個字啊？ 阿正，我哋都會幫你肯 嚼。係啊，真係咁樣嚼下田啊，坐開呢個位嗰啲都俾人。 放心，佢一陣好難落到地鐵站。 好， 好驚啊！ 兩個字到。好啦，通常咧就 打 office 都有嘅， 系啦 ，office 就少啲啦， 屋企 多 啲 嘅， 屋企多啲嘅， 打风先 通常系比较紧急啊，即系有啲嘢出现咗，你就好忙去揾啲嘢出嚟用噶啦。 麻雀腳， 但其实唔系啊，咩啊？ 唔会麻雀麻 水桶啊，我屋企穿漏水啊嘛。 点解你咁聪明嘅？ 我都系谂水桶喎，认真 系啊， 点解你屋企漏水嘅？首先问下先， 点解你屋企同我屋企一样嘅？ 小漏水定大漏水啊？你屋企 阿正唔系嘛？ 少少啦， 少少，但系真系落即系打风，通常 唔系你 话 噶嘛？通常因为睇楼嗰阵时系冇落雨，或者落雨咪知道晒边度， 大家方便啊，自己 方便啊嘛。 咁你快啲同你老细讲话，翻去我要搞下我屋企啦， 水桶翻去啦， 恭喜晒你啊！一击即中啊，犀利啊，犀利啊！ 咁你使唔使长？你使唔使长途跋涉咁翻屋企噶？ 都唔使嘅，行都到嘅。 咁好啦，咁啊小心都行。 行都要小心， 好大雨啊！出面好似 系咪啊？ 系啊，好大雨。 好啦，咁我小心。好啦，多谢阿正，拜拜。好啦，我哋听一首，唔系听个龙虎榜先。咁跟住咧， 因为你未揿到出嚟啊嘛，你将你个脑里面谂紧嘅嘢讲咗一次出嚟啊嘛， 系 咪？ 唔系啊， 咁我帮你顶一顶啦个时间啦。三号风球啊，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啊，全部喺度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等人救不如救自己。 今次嘅歌词咧就系摸住酒杯底同男乙帮讨论嘅，对方觉得有好多时候一啲说话咧系第二个唔会亦都唔能够同你讲，除非你自己救自己。Joyce 听到就话，咁不如就向呢一个方向写咧。作曲林家谦，填词男乙帮，编曲黄少铭、周石汉，监制周石汉。 话。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有郑欣宜《救命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开心啊！睇住听住啲听众话，喂，我准备放工噶啦，咁样，但系同你玩埋先咁我哋都要同你玩埋先啊！ 我估咧，其实咧，即系有好多喺办公室嘅朋友啦，喺呢一个时候咧，应该会系个心系有啲忐忑嘅， 雀跃定 一点一点一点，但一点放 lunch 咧，老细唔会仲要我两点翻嚟睇下挂爆煲未啊？话咁样系嘛？ 应该就走噶啦！喂，咁真系要预定啲时间咧，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咁挤塞啦，系咪先？ 系啊，都再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其实咧，天文台已经宣布咗噶啦。在今日下午两点正又或者之前是会发出这个八号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所以大家准备定放工、 okay、 但都有很多的朋友要继续紧守他们的岗位的、我们都会大大力支持你、小心小心、 好，那我们呢电话里面继续有听众、Hello Hello 猜猜我是谁？ Daniel 是不是？ Hello 是很多小朋友的，我们今天 Samuel， 你好，猜猜我是谁？直播室有桂花田姐姐，有祖哥哥同埋 小尊哥哥。 哥哥， 系，你拣边个？ 喂，选择困难症啊？喂 ，Samuel。 小 尊 哥哥， 小尊哥哥， 你咁叻咧，我就俾个简单啲嘅你啦。呢个就系打通时间咧，你喺个电视机度会睇到嘅。咁有一啲公仔咁嘅物体啦，咁好似黄色嘅，咁你估嗰啲系咩嚟咧？ 即刻冇人讲嘢， 冇人讲嘢啊！ 系啊， 好简单。 几多岁啊 ，Samuel？ 你 Samuel 通常 系 十一岁应该识噶啦，通常喺个右上角嗰度嚟噶， 即系个电视机度会见到嘅。 耐不耐就走出嚟俾你睇下嗰啲系咩嚟咧？ 平时都有机会会见到佢嘅系咪？ 喂啊，你根本净 系打风先至会，定系打风先至会见到？ 打风先会见到 嘅，打风先至会见到嘅， 得几个图形噶咋？ 嗰、那个系一 个叫咩名咧？ 系啊。我即刻谂紧嗰个叫咩名，我知你讲咩啊？ 你都知我讲咩咧？ 系啊，即系佢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佢根本就 系 讲埋 黄鱼黑鱼嗰啲啊。 差唔多啦。 系啦，嗱，但系红鱼、黄鱼、黑鱼如果要出现嘅话咧，打风之外都会 出现 噶 嘛。系啦。 但系呢一啲嘅乜咧，系净系打风先至会出现嘅。 嗱，我哋今日喺节目里面咧都不停咁讲噶啦。 系啦。 系啊。是不是相对的呢？ 台风信号 啊！哇，好犀利啊！ 每一个字答中晒。 系啊，我连台风信号我谂咗好耐。啊，平时就会一号风球、三号风球、八号风球，跟佢哋总括嚟讲系乜嘢咧？ 系咧，我都觉得好似难咗少少。 唔怕，但难唔到 Samuel 啊嘛！台风信号就系你嘅答案，亦都系全对噶。 系啊，都喺台风先有嘅。喂 ，Samuel， 你今日唔使去兴趣班咩？ 今日本身系。其实本身而家都系已经放咗噶啦。 哦 ，OK， 咁你而家喺安全嘅，留喺安全嘅地方系啱嘅。 喺屋企啊。 好啊，多谢你听《风吹白云》啊吓。 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 好，跟住继续啦吓。 好。 俊熙，哇，啲细蚊仔出晒嚟啊！俊熙， 俊熙 ，Hello。 Hello， 你好，你几多岁啊？俊熙。 喂。 喂，你几多岁啊？ 你几多岁啊？俊熙。 啱啱你问乜嘢啊？ 咩话？ 听唔到啊！啱啱 哦，好啊！你几多岁啊？俊熙， 今年九岁。 啊，九岁， 今年九岁，你把声好老成， 系咯， 同头先 Anson 争几， 你好似好稳重咁。你觉得最近嘅楼市同埋财经嘅走势会系点样咧？阿俊熙， 你觉得边只股票啱啊？好，俊熙，你揾边个？阿祖哥哥定系桂花田姐姐？ 听唔到啊！ 你 揾阿祖哥哥个问题啊？定系？ 你要听住个电话，唔好谂住听住个收音机，好似平时咁讲电话，你就会听得清楚噶啦。你拣祖哥哥定拣？ 好细声喎，点解嘅？ 哦，好细声啊！咁你而家听得清楚？我讲到最大声噶啦，我 爆晒咪嚟 嘅。系啊，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啦。 听到好，你拣祖哥哥定桂花田姐姐嘅问题啊？ 祖哥哥， 祖哥哥，我嗰个好深噶，但我见你咁成熟，就俾你一个新嘅挑战啦。 咩挑战佢？ 好，呢啲情况咧，或者呢一样嘢咧，几时都会出现嘅。 不过当在风暴消息，即是打紧风的时候呢，你见到的话呢，你会觉得有没有搞错啊，你会觉得好嬲的。但你又真的每一次打风你都会见到的、哦。好，这个就是我的 tips 啦。 每一次 多个字的、 可以是两个字的。主要 通常是。 是我都说他很成熟的，即刻问问题，问我 ,ask me, 来。通常是什么？ 喂， 通常是什么啊？ 通常是几多个字的？ 两个字。 两个字。 是。 那是什么色的？ 这个不是用颜色去表达的，这个是一个 情况来的。 情况或者一个活动来的。 一个情况。 或者一个活动来的。一个人会做的事来的。所以不是用颜色去代表的。 情况的话呢就。 几多个人做的这个活动？ 一个人做有得，一班人做有得。但总之平时大家做呢会觉得没问题的。但如果你在打风的时候做呢，你就会特别嬲的。但又每一次你都会见到的。在新闻报道你每一次都会见到的。 仲要麻烦我一些人员呢就去帮手的。 是 的。是 的， 我们。 佢放弃我， 做咩一一一猪脚？ 我觉得我自己有啲被打击嘅感觉。我觉得我个问题问得好好，你又讲翻嚟，好好。你系啊？你听唔听到啊？ 听住先 啦，听 电话追风， 系咪追风啊？ 追风啊， 都近嘅， 都近嘅。 不过嗰样嘢会湿嘅，系咪？ 系啦，再湿多啲嘅。 是啊， 去 搵观浪啊， 观浪或者是冲浪的朋友啦， 啱啊， 好犀利，我都话俊熙叻噶啦， 系啊，好成熟啊， 你觉得 佢阿妈帮手？ 系啦， 咁妈话叫搭住先嘅， 系啊， 系你自己谂到定系你妈妈谂到噶？ 我妈妈话追风，然后跟住谂完讲完追风之后，你哋话会湿嘅，咁就谂到观浪， 好叻啊，冲浪嘅朋友啦， 系啊，真系唔好再有啦， 啱啊，但系我估都会有，但系希望大家就真系要小心啊，即系 因为消防人员咧系即系需要去拯救一啲咧真系要救嘅朋友啦，咁样咧就无端端生即系制造咗一啲无谓嘅意外出嚟就好唔好啦，大家都唔好啊， 自己有机会受伤喎， 系咪？好啊，多谢俊熙 ，thank you， 拜 拜， 系， 好啊，听最后一位。我哋嘅听众系咪？ 系啊 ，Hello， 你好， 你好， 早晨， 早晨， 丰收发福人， 系啊，你点称呼啊？ 我叫阿薇啊， 阿薇你好，得翻阿天嘅问题，阿天嚟啦， 好， 好 呢样嘢就唔系人人屋企都有嘅，咁咧，但系咧。有啲人呢就会要佢嘅，但有啲人又唔鍾意佢喎，但呢当喺打风嘅时候呢，嘩有佢喺度呢就 very good 啦咁样。 好似冇之若嘢，你咁呼之欲出啦，我都好似冇讲过嘢咁喎。 都可以咁冇讲过嘢嘅。 两个字。 两个字。 係啦。 讲多次。 佢係咪一啲嘅用具嚟㗎？ 用品嚟嘅係啦。 好明显係。 用品。 係啦。 係是不是需要粘在窗那里 的？又不是喎，膠紙我先講咗啦，唔係啊。阿少姐，你知我講咩啊？ 你俾啲 tips 啊， 可以係可以，我諗估係咪可以變得好零碎好多嘅嘢又得，或者佢變咗一嚿嘢又得咁樣嘅？ 咦，又唔係喎？ 又唔係咩？ 係 啊，唔係啊，少姐俾假 tips， 冇聽佢講啊。 嗱，咁嗰樣嘢呢就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嘅，有啲人呢平時冇喺打風嘅時候呢，佢都會。用嘅 打风嗰 咁，凡事都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噶啦。 凡事 都有打风嗰阵时候，即系 好啦。最大 tips 嚟， 落雨嘅时候你一定要用佢嘅。嗱，用咗佢 遮， 除咗落雨，嗱除咗遮， 仲有啲乜嘢咧？两个字 嘅， 雨褛 都除咗雨褛，都仲有啲嘢。 系咪要着噶？ 系当然要着噶啦，系啦。 着咪系嗰啲雨褛啊，或者系 再落啲啦，再落啲。 好低下，好低下， 雨靴 系啦， 系啊， 因为唔系人人都中意着雨靴噶嘛， 咁又系，系啊，有啲人会攞到嚟当 fashion 咁样着噶嘛，系咪先 ？OK， 好啊 ，thank you 阿薇嘅电话 ，thank you， 拜拜。 系啊，我哋除咗要多谢阿薇之外，你都多谢晒少尊啦， 你 几个礼拜帮我哋翻咗好多嘢工啊，唔该晒你啊，少尊。 不过咧，大家都要留意住我哋天气啦，新闻报告啦，咁留意住台风消息，我哋听日即系同一时间再见啦， 拜拜。